各位早晨，早晨，今日是2024年2月5号星期一，农历的12月26号，现在是6点08分，大家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Vicky 在6点钟的早上会陪着大家起身的。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大家觉得幸福即系点咧？点样先至为之幸福呢？有啲人就话，持续保持住一啲社交。我身边有啲朋友咧，都的而且确系噶，佢会令到自己个 schedule 好富。每一晚放工之后都一定会约朋友出去食饭。咁又有啲人就觉得幸福呢就係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又或者係自己被接纳。Vicky 觉得幸福对于我嚟讲就係心灵满足。咁原来喺道德经入面阿老子都有讲一个道理㗎。究竟怎样才可以做到幸福呢？就是你越忘记回报，越将一些功劳不会据为己有，一心只是为大家做事，你的生活就会越好，而你生活越好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幸福了。我同意的，有阵时做事不要只是想回报，反而咧系会更加幸福嘅，因为你唔会计较咁多嘛。当你个心净系谂住，我净系做好佢咁就得噶啦。咁当做好嘅时候，反而幸福感咧就会好多咯。所以大家今日无论做啲咩事都好，放低一啲比较计较。当放低咗呢啲比较计较嘅时候，就会感觉到幸福，而同时就会开心好多㗎啦。希望大家今日都有一个幸福嘅一日。 自由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被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捆绑感动的感发光，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沉溺，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光。 不清疯癫错过，世界每秒转动没法断锁。能捧腹开心欢笑意气汗，期盼与盼等曲风找答案，穷一世心力换取一秒零落爱。从头学过可以爱，你可以爱，开始这是年堂课，解开心头的枷锁，路更广，随缘遇到总更多，结会结的果，焦急里寻觅只会越错，这求曾令你错中需要的光，唱唱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次失望的眼神与落魄，旋律用掉惊慌，拥抱顷刻无悔的画面，爱是苦中亦能笑着满足，感动中不远也许下一秒盛放。 Super Moments 的幸福之歌， 晨光 Coffee Time 6:16。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雨，沿岸有雾。朝头早嘅时候天气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会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会有几阵嘅雨噃，而年29就会显著转冷，除夕以及系年初一早晚都系会寒冷嘅。而最低的气温就会去到12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就会逐渐好转的了。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2%。去到6:17。原来最近呢，市建局之前不是收回那个观塘市中心的发展项目的。最近他们都在那边举办了一个龙腾观塘新春夜市。他们在这个裕民坊旧楼那边的自由空间，不单止是有这个新春夜市，之前都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文化的活动，圣诞节又有些嘉年华。早几日咧，我都去过嗰边，嗰边有之前都有讲过，就系有啲游乐场嘅设施啊，三人篮球场啊，真系几靓嘅，七彩缤纷咁样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啦？咁我哋开今次呢一个夜市咧，系开放首4日就已经咧有超过24万人次入场。 好多人去，四日啫噃。唔知系咪大家都好喜欢夜市啊、市集啊？我自己系嘅，特别嚟到农历新年咧，我都好中意行市集。就算有啲人会觉得，来来去去咪都系嗰啲，但系我总系觉得每一年嘅夜市，每一个嘅夜市都会有佢嘅特别之处，亦都有一啲特色喺入边嘅。无论系卖嘅嘢又好，食嘅嘢都好，都值得去支持嘅。除咗去呢个裕民坊嗰边咧有呢个夜市之外咧，喺听日啊，听日佢哋都会有一个特别以龙年为主题制作咗一个大型嘅投影短片咁话，咁就会喺前裕民坊嘅巴士总站，以前啊吓，以前嗰个巴士总站嗰度咧就有一个巨型嘅墙身，咁就会播放一条片段俾大家睇嘅，而呢一条片段咧就会立体咁样去展现咗九条栩栩如生嘅飞龙，而呢条飞龙咧仲会飞过狮子山、北架山、飞鹅山咁样，咁就系寓意希望未来发展可以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都可以过去裕民坊嗰边睇下呢个市集啦。又可以睇下呢一条栩栩如生嘅飞龙咯。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追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痛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灵犀压力中平跌，若浓若淡我明白了。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运气，似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赞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老小猫信任，从大节日礼物都简单。心意都开始珍惜念记，从微小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容易遗忘的直觉，细微拥抱的细腻，让每一点不经意如星火。 陈明喜 Little Love，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唔知大家喺上个星期六二月三号嗰阵下昼一点零左右喺边呢？有冇人喺龙翔道嗰度搭紧车啊，或者揸紧车？如果星期六下昼一点几嘅时候你喺嗰附近嘅话咧，你都会知道，诶，嗰边好似大塞车咁样、啊。咁究竟点解呢？原来综合网上嘅消息同埋一啲传媒嘅报道，警方啊喺下昼一点五十二分左右咧就接到一个消息，就有人喺农场度发现咗一只细细嘅狗贵妇狗咧，就系误闯行车线，咁仲走咗去一架货车车底添。咁当有贵妇狗喺行车道嘅时候，我哋嘅市民又点应对呢？睇翻一啲网上嘅片段同埋报道咧，大概有十名嘅市民左右喺个行车路上面去追捕呢一只贵妇狗嘅。事后知道咗呢只贵妇狗原来叫叻叻，咁原来佢系因为去咗一个唔熟悉嘅环境，所以就走甩咗。虽然佢行咗上去呢、這、一个跑咗上去呢个行车线。但是呢，所有的车主啊或者其他的街坊市民呢都好好、啊、他们一起停低架车，然后一起呢来到去合力去希望尝试去捉返住只狗狗。咁他们又 keep 住拍手啦，又叫他乖啦乖啦出来啦，没事的 ,good boy,good boy, 咁样用各种的方法来到去吸引他。咁仲有一个男士咧，去摸下佢个头，摸下佢嘅手，希望安抚到佢，可以带走佢。咁到最后咧，狗仔系由一名嘅司机嚟到去救出嘅。从呢个咁简单嘅新闻，我哋都可以感觉得到，哎呀，我哋嘅市民真系好有爱啊，好有爱心啊！可能咧都会影响到咗唔少嘅交通啦。但是我相信当大家知道大家都是合力去救一个生命的时候，执少少不紧要的，最紧要是无事嘛。 人去流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

以色列同哈馬斯爆發的衝突快將滿四個月。巴勒斯坦傳媒報導，以軍星期日密集轟炸加沙中部、代爾拜拉克多處住宅同埋南部漢尤尼斯及拉法市，造成至少31人死亡。以軍就話突襲咗漢尤尼斯嘅哈馬斯訓練設施，指設施裡面有以色列軍事基地、裝甲車同以色列村落入面嘅模型，相信哈馬斯係利用呢個設施去為去年10月7號突襲以色列嘅行動做準備。以軍又話，以軍亦襲擊咗哈馬斯一名高級指揮官嘅辦公室。以色列相信呢名指揮官嘅兄弟，即係哈馬斯加沙領導人葉海亞辛雅爾，係突襲以色列嘅幕後策劃者。而喺行動中，以軍遭到多名武裝分子開槍，但狙擊手、坦克同埋戰機嘅火力已經將佢哋殲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沿岸有雾。早上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少数族裔的朋友用音乐讲他们的故事。 当时50年代、60年代的香港大部分都是菲律宾乐师， 是90%。 时代不同了，咁好啦，慢慢我哋开始玩中文歌啦。我都感谢个上天咧，到依家我哋都目睹到成个乐坛的转变。 CIBS 节目《少数族裔音乐找生活乐趣》，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阶限流动，空气质素持续改善，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要延续呢份成果，我哋可以从生活中嘅小事做起，例如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同更环保嘅产品，减少污染物排放，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朝早6:36，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20度啦，相对湿度94%，朝头早都有啲少少凉意啊吓，咁啊大家就唔好激亲啊，咁时候即系挫亲条气啊，咁啊朝头早点解咁讲咧？寻日即系发生咗啲事，即系美斯嗰单咧，就大家都有啲愤怒噶啦，咁啊冇理由唔落场嘅，咁呢个就。等佢哋自己再睇下會唔會有多啲嘅解釋啦。好啦，咁直播室入面呢有白拳豪小白喺度啦，仲有頭先喺度嘅 Vicky， 早晨。 早晨小白。 唔係你有啲字俾我睇做咩？ 冇啊，啲新聞 咋 嘛。 哦，好，呢個好，我頭先啱同你講嗰、那個 係 專門有片有片嘅。 係咩？ 我有俾返你睇嗰條片啦。係啦係啦，咁講下啲市民嗰啲憤怒嗰啲嘢啫，冇乜嘢。好啦，咁其實今日呢就想同聽眾又好啦 ，Vicky 都好啦，講下呢一個呢就係我哋平時屋企都會洗碗，你會洗碗㗎嘛？ 會 唔會話你 你是负责洗碗定负责煮的任务？其中 多数我都是负责煮的、那個、但是有阵时候我都会洗的。 哦， 是啊，我煮的嘛。 我就通常呢如果做的话都没有分我是哪个岗位的了。 不是多数我喜欢煮，因为 喜欢煮但是都要洗的。 哦，都会的。 是啊。 但是我另一半就很自动自觉的。 因为呢我觉得因为以前呢我有学过一套呢，就 是因为你厨房的炉头呢、 嗯、 就算是餐厅的厨房炉头呢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一个情况，就是炉头不足。 哦， 炉头不足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不够锅，不够煲，不够烹去到烹调。 哦，即是你说一直煮的时候会一直洗啊？ 是啊， 我会的，其实 都、啊、一路煮一路洗的。 我会的。 所以呢就算很多时候我煮的时候呢我都会一路煮的时候一路呢是、很快脆又在那洗啊，跟住好快又抹翻乾，然後就繼續烹調。 我都會噶，我會 keep 住煮嘅過程當中係 keep 住我嘅附近周圍嘅環境都係好整潔嘅，同埋有我自己嘅 pattern 嘅擺咧，即係備料就擺咗喺呢邊。如果我有啲人幫我唔知點樣搞亂咗，我會唔得噶，我會寧願唔使啦，我自己煮得噶啦。行開唔該。 咁啊冇辦法啦，咁廚房又唔係一個人私人用嘅，咁嗰個擺法一定係有啲不一樣噶啦，咁、嗯、樣咁所以咧就自己整完之後咁啊最好就。大家有个共识啦 ，resume normal 成日都系咁讲噶啦，系啊，即系直播室咁样用完啊，各样嘢就变翻咗原装嗰个样，咁就会好啲。 梗系啦， 系啊，即系譬如直播室嗰啲电话，上次同大壮咪录音嘅时候，无端端电话响，嗱，而家电话又俾人啦。俾人开咗声，即刻熄翻佢先，好危险。好啦，咁所以咧，有时就我哋都要叫 resume normal 啦，咁会好啲嘅。咁、嗯、其实喺厨房入边仲有好多东西咧，我哋要用嘅时候咧，都有好多迷思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嗰啲洗碗海绵 哦， 你会用洗碗海绵噶嘛？ 会， 定系、 啊、 有啲人系用一块布啊算嘅？我有见过， 我两样都有 吓， 系啦。咁我就会睇下嗰、那个。本身污糟的程度是怎样来去决定用哪一样东西是的，因为有一些洗碗布呢其实它都不需要落洗洁精，你都很快哇这么快就已经可以抹走了，但多数我都会、用了洗洁精先的，干净一点。 是我就旧派啦，都是觉得就咁抹，我望到佢乾淨，但個心理上都係會覺得要經過洗潔精、海綿，跟住過水。 不過有陣時咧，點解我會用布呢？其實布咧，對於我唔知誒、男士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女士咧有陣時拎啲碟咧重得滯或者大隻得滯咧，未必拎得咁好啊。當你去洗個邊邊位嘅時候咧，你用海綿有陣時夾唔實隻碟，咁但係布咧我就可以好容易捉得實隻碟咯。 哦，咁係啦。 係啦，咁所以 咁係因為唔夠力嘅問題，我意思係。係 啦，咁所以我布同埋誒海綿都有用嘅。 喺我眼中從來都冇唔夠力呢樣嘢發生。即系嗰啲开啲咩盖啊，嗰啲陈年盖啊，又或者做，譬如你头先讲嗰啲洗碗嗰啲咧，如果系嗰啲普通，譬如陶瓷或者玻璃嗰啲咧，我都会用力去到省佢嘅，即系用力捽捽捽捽捽，咁都会一定会捽得好干净，够力噶嘛。咁嗰啲边咧都系会用力捽嘅，咁但系如果唯独是嗰啲镬啊，啲 pan 有涂层嗰啲咧，咁我一定唔会捽嘅。 嗯， 系啦，嗰啲就要用翻佢哋嗰啲洗法啦， 系啦， 即系，唉。好麻煩啊！其實我覺得有塗層嗰啲嘢 係咩？但係其實咧，因為有陣時煮嘢食咧，你如果要講求真係啊，好想煮到嗰啲味，有陣時有唔同煲啊，有啲塗層嗰啲咧，係的而且確係做得到或者好啲添咁樣。所以我覺得屋企咧嗰啲廚具咧多咧都真係有原因嘅，唔可以一鍋走天涯嘅。 以前咧啲人咧個鍋就冇咁多塗層噶嘛， 係 咁我都深信，譬如生鐵鍋咁樣， 嗯。 生鐵鍋咧，你一樣可以煮出好多好食嘅嘢噶，即係嚟生鐵鍋都可以用嚟煲湯 噶。我哋冇技巧啊， 所以係唔好掹埋我落水啊！我唔係屋企好多嘢都係用有塗層噶，我有差唔多著咗，我得幾樣嘢係有塗層嘅啫，係啦，嗰啲通常都我都比較上少用嘅，係、 嗯、 啦，我用嗰啲譬如我除咗生鐵鍋之外啦，咁我嗰啲 pan 咧，我係特登買嗰啲。厚身少少，好聚好重嘅，嗰、 哦、 啲铸铁， 哦铸铁， 系啦铸铁嗰只，咁嗰只咧其实 铸铁我唔够落，唔够 力 噶 嘛，系啦，譬如铸铁嗰啲我自己都觉得好好用噶、嗯，因为你落完油嘅时候咧，你用佢譬如炒一炒或者煎一煎之后咧，嗰、那个镬你之后用嚟做咩都得嘅，系、 嗯、 啦，你亦都唔会话好容易黐底啊，咁亦都容易控制，咁佢用咗咁耐啦，咁即系梗系冇涂层啦，但我又觉得。 都唔錯咁樣，咁所以真係幾好。 我係用麒麟鑊咯。麒麟鑊我又覺得乜都得嘅，即係 都係啊，有啲咁有啲朋友咧又，不過好似好難洗，你會唔會覺得？ 都唔會喎，反而佢幾好洗喎。 會唔會用牙刷刷㗎你？ 我會用嗰啲好似嗰啲叫咩刷啊？ 咩刷啊？ 有一隻好似牙刷嗰啲，但係大嚿啲咯，我唔記得嗰啲叫咩刷。 哦，坑文嗰啲嘛。 係啦，咁嗰啲咧就好方便嘅，咁樣一刷就刷得走。 係啦，咁點解朝頭早會講咁多呢啲咧？就係因為。咁啊，見到有間公司專係賣呢啲洗碗海綿嘅，咁佢哋咧就話大家咧都對佢哋公司嘅產品咧就有個錯誤嘅理解，係啦，就話到嗰個海綿咧，佢哋自己都話過，海綿咧其實嗰個清潔力係不足嘅。係啊，佢哋話海綿清潔力係不足嘅喎，咁我睇到佢嘅時候就嘩到我啦，你自己出，你自己都話清潔力不足，佢話原因係因為大家用嘅時候咧。 用錯方法 係啦，未必用到佢哋設計嗰個嘅用法。咁一般人咧就係、是、洗碗嘅話咧，譬如個碗喺度啦，咁你嗰、那個海綿咧，你就或者喺個碗嗰度，或者喺個海綿嗰度擠啲洗潔精，跟住就一路洗，一路就抹翻乾淨，佢一路起泡咁樣啦。佢話其實呢個方法都唔能夠最乾淨用到充分咁樣嘅海綿嘅用途。咁最好咧就係你先將呢一個洗潔精就擠咗落個海綿嗰個部分先，即係黃色嗰部分，就唔係擠你後面嗰個綠色嗰、那個，係啦，即係黃色嘅部分。咁加啲水啦，擠啲洗潔精落去啦，跟住咧你應該咧係好輕力咁樣咧去到捻一捻呢一個嘅海綿先。咁有水有呢個洗潔精嘅情況底下，個海綿就會高速起泡。高速起泡，好啦，咁佢起咗泡之後咧，咁你先至咧就係用呢一個已經起咗泡嘅海綿。 黄色嗰边系咪啊？ 唔系啊，佢哋话系用绿色嗰边。 哦，咁其实我平时都系用绿色噶。 但系有啲人用黄色嗰边噶嘛，同埋有唔少人用黄色嗰边噶嘛。跟住佢就话起嗱起咗泡先，你有冇等佢起咗泡先用啊？ 会啊。 系啦，即系用按摩佢。 我唔系知喺黄色，我知喺绿色嗰面啊。 啊，咁又唔啱咯，因为佢话要知咧黄色嗰边，黄色嗰边空气够咧，可以令到佢好快脆咧就起到泡嘛。咁你知咧绿色嗰边咧？其实即系代表佢嗰、那个 冇咁快起得泡， 咁啊发挥唔到个洗洁精同呢一个洗碗海绵嗰个效力。咁你起完泡之后咧，一嚿嘢一成嚿泡啦， 系 连埋嗰个海绵啦，就用绿色嗰边咧，佢哋轻轻帮啲碟咧就按摩，即系洗干净佢咁样。佢话好就可以好快脆咧，就去咗啲油渍啊咁样啦，同埋啲顽固嘅污渍都好快脆就可以去到。 哦， 佢话呢个就系正确嘅用法嚟嘅。咁、 哦、 我。即系当然，大家就习唔习惯一件事啦。你可以试一试，即 系 人哋既然咁讲咯，我觉得不妨试一试。如果试得好嘅，咁咪学咗一样嘢咯。 哦，咁又 试完之后，你发觉我都系中意自己嘅方法，咁你咪用自己嘅方法咯。 咁又啱喎，点解佢要有两面咧？就系、是、一面起泡，一面咧就系我嚟清洁啊嘛。 系啦，系啦。 如果我就咁接咗落绿色嗰块，咁我就攞绿色嗰块嘢就得啦，唔需要黐住个海绵。 不过有涂层嗰啲咧，如果你用绿色嗰块啱新买嘅话咧，都。 就唔好好啦， 系啦，咁呢大家要多多留意啊吓。好啦，朝头早嘅6:45啦，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4%啊。 39分。Ega 的作品 Why You 都是自己作曲的一首歌曲的。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沿岸有雾，早上天气稍凉啊，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啊最高嘅话都会去到21度嘅。而家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晨光 KOL 嘅时间啦，就嚟咧就到农历新年啦，咁所以咧一于就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栋倾下究竟新年化咩妆好啦。早晨阿栋， 早晨。 新年你点过啊？ 新年拜年啦，当然。 咁、啊、 但我特登准备咗啲衫系应节嘅， 哦， 咁当然系啲中式嘅唐装啊，大红大紫啦，当然系要。咁你咧？ 我啊。我就係知道我訂咗嗰啲紅色衫嚟唔到香港咯。 哦，咁香港買咯。 係啊， 香港買樓。 真係貴啲咯， 可能。應節大家拜年嘅時候，我覺得著紅色係感覺好似好新年啲。 你會唔會著紅底褲嗰啲人嚟㗎？ 我唔會，我純粹係表面個包裝上面想應節拜年同埋初一初二啊呢啲時間，我覺得係開心啲著紅色。 我有諗過著啊，因為咧我新年嘅時候咧打牌都輸嘅。即我打牌是很渣的，咁所以我就想啦，新年新征头，如果我真的全红了会不会运势强劲啲咧？ 系咪个个都可以呢？我因为我唔知嘅，我 是好似唔系， 好似唔系个个都得嘅，即系唔系话红底裤。咁如果四个都红底裤，咁边个赢边个输咧？ 咁就系排技啦， 排技问题啦。咁要讲翻个妆啦，咁 系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新年咧咁喜庆嘅日子咧，我觉得系个妆容上面都有少少唔同嘅。剛才都講啦，話大家會穿大紅大紫嘅衫啦，咁又妝容上面都要加多少少嘅紅色嘅元素落去嘅。 我真係可以加嘅， 可以 加太搶嘅。 係啦，因為有時其實我哋可能當一啲結婚啊，又會穿褂，或者新年嘅時候你會穿啲好紅色嘅衫，或者聖誕節會穿啲紅啲嘅旺啲嘅衫。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如果你妝容上面缺少一啲紅色嘅元素咧，你發覺個妝會好淡嘅。 哦， 即如果你穿件紅色嘅衫，但相反你化翻你平時嘅妝容之後咧，你發覺個氣色會好暗嘅。 即反而其實你都要穿翻，即如果你穿得精神嘅，你個樣子都要更加 精 神。 因為個紅色衫會搶咗你嘅氣色，紅色嘅元素可以加起我哋嘅胭脂部分或者係唇妝嘅部分。咁眼妝部分其實視乎翻你自己熟唔熟，中唔中意紅色嘅眼妝咯，係啦。即你當然唔係大紅色嘅眼妝啦，咁當然係可能啲桃紅色啊，或者黑綠色啊，比較橙橙紅紅嘅顏色都可以。 哦，總之就是找一些比較顯氣色的妝容啦。那我們一於由底妝先的啦、嗯、我當我的今天的場景是去拜年。 拜年。 那我當然呢就想。 不會幫家人煮飯。 就會。 會煎油角那些啊。 哦，會啊會啊會啊會。我會幫手煎年糕的。 是啦，入廚房的要。 是啦。咁又或者咧，有時你都知噶啦，親戚們就好中意傾偈噶嘛。 係啦。 咁你傾偈咧，就會問你今年你拍拖未啊？即係會問你好多嘢嘅時候咧，我又想我個樣靚啲啦。 係啦，精神啲啦。 精神啲啦，咁就顯得我今年真係過得好好。 即係嗰啲長輩係嘛，會問候 啊。冇錯啦，會關心你嘅時候咧，係啦。咁我點樣個底妝可以靚啲先？ 其實始終如果你香港地區啦，其實好潮濕。 嗯。 因為一定要化翻一啲霧面雅緻啲嘅妝容會好啲。 Oh. 因為剛才我點解問你入廚房呢？因為入廚房都有油煙啦，咁冇理由成塊面油光冇面擰立立出嚟見啲親朋戚友噶嘛。 係啊， 係啦，用翻霧面嘅雅緻嘅底妝係最好嘅。 好，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嘅胭脂啊， 嗯， 即係你都講可以精神啲， 精神啲嘅。 有冇話咩顏色或者擺咩位置係特別精神嘅咧？ 係啦，我自己建議咧，其實胭脂嘅位置可以大範圍啲使用。即如果假設你穿一些很喜慶顏色的衣服、嗯、即例如紅色啊，即很亮色的系顏色呢，你可以揀大範圍的胭脂。 大範圍的胭脂是真的由哪個位置去到哪個位置呢？ 蘋果肌的位置，再去回我們的雲頂的位置。如果當在玄學角度來說，其實是增加一點桃花運的。 哦， 即是這樣說。 我想是因為顯氣色啫， 顯氣色啦， 係啦，桃花運， 嗱、我係 唔知啦，見仁見智啦，我哋都非精密科學啦，我哋又唔係風水師啦，係啦，咁但係講開，我覺得新年係真係要顯氣色啊， 係啦， 你越紅咧，啲人就覺得你氣色好。你覺得氣色好呢，自然啲人就會 派多兩封利是俾你， 派多兩封利是俾你，咁你又覺得自己人緣好啲，覺得自己桃花運好啲啦，咁樣，咁啊用咩顏色好呢？ 其實我覺得蝦肉色或者係粉紅色都 OK 嘅。如果橙色都 OK， 即我覺得任何顏色都 OK， 但係減少一啲紫色系嘅偏紫。 我反而唔好紫， 係啦，反而橙橙紅紅啊，粉紅色、桃紅色都冇問題。 點解唔可以紫嘅？ 因為始終紫色佢顯白嘅，即係化妝學嚟講，如果你偏紫色嘅胭脂係顯白，但其實感覺上冇咁 sharp 嘅顏色。 哦， 係啦，即如果你想假設個胭脂位置係 sharp 啲嘅。 精神啲嘅，我就建議用翻啲橙橙紅紅啊，或者偏粉紅色系嘅好啲啦。 嗯，咁我哋去翻個眼妝啦，個眼影用咩顏色好呢？ 如果你唔用橙紅色，或者唔想將個紅色嘅重點擺喺眼妝方面咧，不妨試一下一啲閃粉系。金色系、 哦，即加闪粉咯、哦。 系因为其实你唔发觉农历新年你唔会用银色嘅产品嘅咩？即你话圣诞 party 或者去节其他节日咧，你可能会用银色，但系新年一定会系金色为主。 系、哦， 系啦，即可能你红色衫上面有啲金色嘅手花咁样咧。 系，有啲传统中国嘅感觉。 系啦，所以用翻啲金色嘅闪品会好啲噶。 会唔会好浮夸噶？ 咁当然你唔会成只眼皮眼盖都系用金色闪品啦，可能重点可能放翻我哋眼盖中间嘅位置或者眼头位置。点亮翻我哋眼，画龙点睛咁样咯。 嗯， 可能系啦，查翻你平时中意用嘅眼影颜色，画龙点睛，加翻少金色嘅闪品或者亮色系嘅眼影戴喺我哋眼头就可以啦。 咁、就可以唔一定拣红色嘅眼影啦，拣翻你中意嘅。 系啦， 咁我几啱喎。其实日常妆容嚟讲， 都 可以尝试使用一下嘅。如果你唔介意金色嘅话， 系啦， 眼线咧。需唔需要话精神啲又点样可以画眼线咧？ 我自己个人建议咧，我觉得眼线咧其实最怕画到好长好妖、 嗯， 因为好多女仔好中意画到好长。 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见亲戚朋友话，其实个妆容方面咧，其实要淡，因为你成个妆容摆咗重点喺个唇妆或者胭脂度咧，其实眼妆方面可以减淡啲。 哦。 同埋不妨唔好将眼线画得太长。 系。 因为有啲可能长辈可能比较传统啲，会觉得点解你眼线画到咁长，好似好古灵精怪咁样咧？ 系啊。 相反，令到只眼放翻大，画翻圆少少会好睇啲。 哦，反而画翻圆啲。 系啦，精灵啲咁样咧。即係長輩會中意啲。 而家因為好興扁，係咪叫長身少少嘅眼型咁樣啦？ 因為長輩會覺得你畫完個紅色唇膏，再畫咁長眼線，會唔會好古靈精怪？ 好似好濃妝咁樣。 係啦，相反畫翻原身啲嘅眼線，由眼頭畫到眼尾，但係中間位置畫粗少少，隻眼會放大，會放圓啲嘅。 嗯，我相信眼妝完咧就眉妝啦。 係啦， 有啲眉妝嘅建議一定要記住啦，我哋。 我建議過年前一定要收眉啦。 吓，点解嘅？ 因为其实望落去咧，如果你好多杂毛或者眉心中间呢个位置好多杂毛咧，望落去好似好杂乱，望落去唔精神。 系啦、哦， 因为好多女士、男士好唔中意收眉，不过女士普遍中意收眉啦，即系多啲啦、 啊啊。 但男士唔中意收眉，但系始终过年啦、新蒸头嗰啲咧，望落去整体整洁系最紧要。 系啊， 系啦、 啊。男士咧其实好简单，有时候我觉得佢、啊、可能化个底妆，条眉靓咧。你個人已經靚仔㗎啦， 好 sharp 啦， 已經 sharp 㗎啦，係啊，因為我都係嗰啲咧眉心一堆雜毛嘅人嚟嘅， 要收眉咯。 我係成日俾個化妝師話，其實咧我唔 expect 幫你剃眉㗎，不過我真係忍唔住啦。 咁你點解要新年前剃咧？因為刀片嚟㗎嘛。 係喎、哦， 即係如果要收眉，始終用鉸剪或者用收眉刀，所以一定要過年前收。 系喎、 哦，就唔可以拎翻刀片出嚟。 啱啊，而家未過年嘅，大家記得一定要去收眉啦。咁如果眉妝我要點樣化 啊？其實畫翻自然、根根分明嘅眉毛就可以啦。如果你畫翻好誇張歐美或者韓式係好誇張嘅眉咧，我覺得感覺上個妝感好強烈。 嗯， 係啦，因為始終見親啲朋友啊，或者見長輩嘅時候，拜年嘅時候，當然個妝容已經個重點擺咗喺唇妝度。 係啊係啊， 你冇理由太誇張噶嘛。 系， 始终唔系去 party， 去拜年啊嘛。 啱， 系啦， 拜年系亲戚们嘅， 亲戚们嘅。 好，咁我哋又去到呢一个嘅唇妆啦。唇妆方面咧，头先你又话特别要关注嘅， 特别关注。 咁要点好关注？ 因为我发觉最近见到一支咧好特别嘅唇彩，佢系搽出去红色嘅， 系， 但佢抿一抿个嘴，佢变咗金色闪粉。 吓， 系啦，某个牌子嚟嘅，系佢系早两个月出嘅，过圣诞节出嘅， 系。 之后佢搽完之后冇过，一抿就金色闪粉出晒。因為其實好靚，因為我自己可能個人喜好啦，我覺得紅唇上面咧，即係紅色大紅色嘅唇膏上面加少少金色嘅 gloss 落去咧，係好靚嘅。 嗯， 但係佢呢個唔使加 gloss， 佢直接聞一聞，佢有啲一點點嘅金色線紋出咗嚟。咁當然你可以買呢個牌子嘅產品啦，或者我覺得不妨試下紅唇上面想冇咁沉悶嘅，不妨試下加多少少金色嘅 lip gloss 上。 哦， 係啦，或者如果你有少少唇妝嘅技巧啦，你發覺化完紅唇之後個嘴好似個形狀唔靚。 嗯， 不妨用翻唇彩唇膏之前用唇筆勾勒翻個唇形啦。 嗯， 或者喺唇峰上面加少少光影嘅上面。 嗯， 即係我哋唇峰有個 V 型。 係啊係啊係啊， 加少少閃粉又好啦，或者光影嘅顏色上去，可能白色啊或者米白色上去咧，你個唇峰會翹啲，成個唇形都會特別靚啲嘅。 有冇話譬如修容都係會令到個人精神啲噶嘛？ 係。 有冇話點樣修容會特別精神咧？ 頭先都講啦，拜年啊嘛， 係啊， 唔好太誇張嘛，你個陰影唔好太誇張，相反令到成個光澤感。即可能鼻的光影啦、 嗯、 或者唇峰的光影做出来看起来会精神一点、 嗯、 即是太多啡色在肺面 即係陰影方面啊。 好啦，我哋阿东都就嚟到新年啦，有啲咩想同听众们讲啊？ 哦，新年快乐啦，大家越快越靓啦！ 当然啦，越嚟越靓咁啊！船仔都祝大家身体健康，而且系男仔女仔啊，男人女人个个都系越嚟越靓嘅。咁我就倾到呢度先啦，拜拜， 拜拜。 哇，咁快拜早年，唔紧要。咁啊，转头都同大家拜下早年啦，6:58嘅时间啦，吓咁啊，59分啦，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啦，朝早7:08嘅时候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意思。好啦，咁啊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噶，咁啊先睇一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时间都嚟到朝头早嘅7:09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豪喺度啦，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 心情好靓、哦，交通方面都应该 OK 系嘛？ 都 OK 噶，真 系。咁啊好啦。 一睇我的樣子就知道是吧？ 是啊， 咁係啊，朝朝早都不希望有意外咧，影響到大家的情況嘅交通。 每日翻工咧，我第一樣嘢就最留意咧，就係 Didi， 到底佢今日嘅笑容指數有幾高咧？即係絕對係可以反映得到香港嗰個交通情況。 今日笑容爆燈係咪？ 爆燈啊！你見到啲人愁眉心鎖，一定唔關屋企事，因為佢唔會將屋企嘢擺上公司， 啊、 一定係同呢個交通上面咧係有關係嘅。 係好，咁啊先同大家講下啦。咁啊最主要咧都係嗰啲樽頸位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嗰個位啦，就比較擠塞啦。咁沿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麗圍㗎。咁另外喺九龍啦，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個樽頸位都係車多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嘅，咁都有啲水管紧急维修咧需要封路提一提大家噶。喺九龙城嘅城南道啦，介乎牙前围道至到太子道西嘅一段城南道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城南道啦。咁啊比较一带咧就车多嘅，稍后嘅时间，而家就非繁忙啊，繁忙时间可能会影响噶。咁另外啦，何文田嘅佛光街咧都系有水管急修啦，佛光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信用街咧，而家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咁俾多个爆水管封路你啦，就系、是、葵涌嘅新葵街近住大连排道呢一段，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就系咁啦。 好，咁啊交通方面，林贵知啦，爹哋都40000咁厚啦， 系啊， 都系啲正常嘢嚟嘅啫， 隧道畅通 系啦、啊，最紧要路面就系道路畅通，大家都揸得开心啊，开心啊，同大家考下你哋两个今朝有、哦、好唔好？ 好 啊， 嗱、啊，我相信咧，因为咧，点解会忽发奇想咧？因为星期五咧，听到你哋两个咧考、 啊、 问我哋。对同事的中文名 字、啊、廖恒恩 啊，廖恒恩啊，系啊系啊系、 啊，我都觉得个名几好听。 佢个名咧同佢个样子都几衬， 系 啊，廖恒恩， 好斯斯文， 系啊，有幸福嘅感觉啦，欣欣向荣嘅感觉啦，你喺佢笑容嗰度展现得到。 系啊，我个名同我。个样唔衬噶，我比较粗鲁啊，其实咁，但系我名字比较斯文嘅，不过唔讲，我唔讲，我 讲埋个关子， 万众期待，仲谂住 等紧。 系啊，其实真系噶。 上个礼拜我去翻交通组嘅时候，我都见到佢炸我型啊！哎呀，原来唔使讲噶，哎呀，中咗你计添。 系啊，你呃我咁。嗰个同学想讲啊，香港一个好细嘅地方啦，但系咧。街名我谂你哋睇下熟唔熟先啦，嗱，柴湾角街，咁你哋会知唔知喺边啊？ 荃湾 啊，抢答成功啊！即系果然系揸车。 因为咧，其实晨光有个环节，转头话你知都系讲街名历史。 哦，系啊，咁你应该知啦，喺荃湾嘅，临喺柴湾啦。咁蓝田街咧？ 蓝田街唔记得啦， 蓝田街唔系喺蓝田嘅，喺观塘噶，记住啊！ 估下啊嘛，你都俾 Vicky 咁快开估， 唔系，其实唔系嘅，咁又因为咧 Vicky 唔系又唔系诶，一开始揸车， 系唔系揸咗好耐 嘅 咋？ 不过咁讲，其实揸车咧，我就觉得街名都唔会系成日记得嘅， 冇错。 我自己屋企住咗十几年，楼下爆水管嗰条乜乜街我都唔知道。 即系正如其实 讲建筑物咯， 冇错 ，Didi 都好醒啊！即系好多时喺个交通消息嘅时候咧，大家都会留意到啊，佢未必净系讲街名，佢会讲埋附近嗰啲建筑物，等大家容易啲知道咁樣， 係因為真係唔中意嘅，其實大家冇乜留意。不過今日純粹同大家玩下嘅啫。好啦，問多個啊，銅鑼灣山路咧， 銅鑼灣山路 係啊，銅鑼灣山路喎，唔係喺銅鑼灣 嘅 喎， 唔係港島嘅，係咪？係 啦，冇錯， 唔係港島嘅， 係咪喺大圍大圍嗰邊㗎？ 你真係咧， 因為 大圍 大圍有個銅鑼灣啊， 係啦。 嗱，我唔記得英文名係咪銅鑼灣，但係肯定唔係 Causeway Bay 嘅，因為佢雖然佢個中文名佢都係叫。銅鑼灣，我唔知係咪大運啊？呢個我唔清楚。 其實佢近住文化博物館附近。 係啦，其實嗰度要有少少山， 係啦，個 山 丘 路上去咁樣嘅，所以嗰個係咪叫銅鑼灣，定係會叫銅鑼環？銅鑼咁樣係啦， 我哋講叫銅鑼環山路啦。好，咁另外仲有一個啦，西貢街喺邊咧？ 西 貢街，西貢街唔係喺西貢㗎， 唔係喺西貢。 屯門， 西 喺油尖啊，喺油麻地啊， 係 油麻地 係 西貢。 因為嗰個西貢咧，其實係有段時間咧，香港有好多唔同改名嘅時候，改街名嘅時候咧，係用咗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去到改嘅，即係譬如東京街啦、西貢街啦、北京道啦，有段時間佢一起名嘅時候就用呢個 pattern 去到起嘅。 係啦，咁啊呢四個玩咗啦，咁我想同兩位講下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原來咧。我哋香港啦，同埋內地人咧，而家好中意去呢度打卡嘅土瓜灣嘅十三街。 土瓜灣十三有好多佢哋都中意打卡，原來你揀呢條。 嗱，等我會咁樣講。嗱，等我講十三街咧，其實咧呢個咧喺九龍嘅碼頭角嘅一系列嘅街道嘅統稱嚟嘅。嗱，其實十三街唔係一條一個名嚟嘅，係一個統稱。點解咧？係非正式嘅街道名嚟嘅。十三街唔係正式嘅街道名。點解咧？十三街咧其實係由十三條街道組成嘅。喺碼頭角嘅傳統嘅舊區嘅。咁點樣特別咧？原來佢特別咗咧，呢十三條街咧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當中咧係用十一條咧。就是全条都打直噶，十一条街全条都打直噶。咁佢每条街嘅头一个字咧，就是用中国传统嘅吉祥物做动物嚟做开头。 呢个真系好啊！ 吉祥物做开头噶， 系咯， 十一条街啊，佢全部都打直嘅。咁我同大家 吉祥物系唔系十二生肖噶嘛？嘛， 唔系十二生肖，佢哋中国认为嘅吉祥物啦。咁唔系猴啊，唔系我哋猫嗰啲，唔系。嗱，听住龙，我哋中国人认为吉祥物啦，龙，所以叫条龙凤街。 龙凤系呀，呢、 這 个好啊，又龙凤街好啊。 凤开始开头啊，凤叫凤仪街，真系喺码头角噶，唔系错噶。凤仪街，鹿鸣街，系啦，麒麟佢就麟翔街， 哦， 鹰阳街，鹏咧就鹏程街，点解鹏啊鹏佢哋大料嘛？你都知啦，佢哋中国都叫做吉祥物，所以个鹏咧就叫做鹏程街。 哦，所以程振鹏同鹏程以前咪成日咁样玩咯。 有鹏程街，我哋听过啦。系啦，咁好啦，红硬都系吉祥物啊嘛，但系就唔系叫硬开头，叫做红开头。红就鸿运当头个红啦。点解咧？因为咧。红硬你大家都听过啦，系一只吉祥鸟嚟嘅，一入咗嚟屋，所以叫红硬，所以佢硬咧就叫做鸿运街，用个红字开头， 哦、 所以都系相关啦， 都系有意思 嘅。 系啦， 硬就用咗改咗做红啦，鸿运街。禅咧，禅联街。 禅 烟啦， 烟 都系吉祥物嚟噶。燕安街，马咧佢就唔系马字头开，唔系用马字做开头， 咩 马 咁样？ 骏马，骏马即系形容咧跑得快嘅好马嘛。 系啊， 咁所以咧佢马咧就唔系用马字开头，系用骏就骏发街，同埋最尾啦，学员街。 唔系学园街，系学灵街，学园街都有，咁学园街红磡啦，学灵街就系喺呢个码头角嘅，所以好特别咯。原来我睇翻啊，原来呢十三条街真系用晒中国嘅吉祥物咧做开头嘅，系咪好特别啊？ 好特别喎，呢个 佢喺牛棚隔篱嘅咋，牛棚艺术村隔篱嘅咋，的而且确佢咧真系好整齐咁样一行一行， 系啊，十三条打直把打直咁样打直排嘅，咁但系其实啲人叫土瓜湾十三街，你哋记住啊。十三街咧，同埋真系个名嚟嘅，只不过统称。一讲呢条十三街咧，好多人都知道，哦，原来就系中国嗰十一条嘅十一个嘅吉祥物做开头字头，好特别咯，我都觉得。 哇！如果今年新年咧，我呢十三条街都行完晒，咁、 啊、 我就劲抽 啦。非吉祥， 系 咯， 都唔系好大啫，嗰度 好细嘅有条街。但好有心思嘅，覺唔覺得？ 有心思。 所以以前你話我哋香港人咧，真係幾有心思嘅，做每一樣嘢都係啊，真係好值得稱讚。 呢個係真係犀利嘅呢個，即係咁即係喜慶嘅時候咧，最好就喺嗰啲街道嗰度影下相啊。所以咧啱啊，譬如啲外國遊客嚟嘅時候咧，咁特別係如果你話係識中文嘅遊客，去到呢啲地方玩啊，真係。影下相真系一流啊！呢、這个位 置，我想话咧，我婆婆咧，我妈咪嗰边嘅亲戚婆婆系有十三个孙啦，唔、知道我可唔可以约埋我啲表兄弟姊妹，每人一条街咁样排翻 十三个孙，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排翻啲 十 三个出嚟？ 都排第 十 三啦，兄弟姊妹入边。 哇！以前嗰啲真系犀利，真系唔明点可以生到咁多个，而家就一个起两个子嘅啫。 而家唔系咁，我阿妈嗰代咧，因为华侨嘛，咁我阿公咧就四个老婆嘅。 哦，系四个老婆，而家梗唔得啦。 而家唔系佢哋回教社会。会嘛？咁佢哋嗰度系可以容许噶嘛？ 咁 我唔系，我唔系， 你嗰个系咪 我婆婆，我婆婆同公公系各自诶，唔系即系一人净系得对方嘅啫。 哦，专一专一 专一嘅， 值得敬重，值得敬重。 系啦，跟住就生咗五个仔女，五个仔女就生咗我哋十三个孙啊！ 好热闹，好开心， 好热闹啊！我都中意热闹，所以 团年饭嗰阵时坐几位 啊？系三位啊！而家要系啊！而家已经有啲表姨生啊，即系表姐已经生咗嗰啲啦。 系，所以以前。个环境同而家真系好唔同咯， 不一样啦， 系啊， 真系不一样。 而家贵精不贵多， 十三个讲你都唔好讲啦，三个都少啦。因为而家我知道啦，五人的士咧都非常之少啊，好难接。 系啊， 我问啲的士司机啊，佢哋话因为而家越嚟越少噶啦，差唔多淘汰。 所以最惨就系你真系生多一两个嘅时候，你要接五人的士接唔到 啊，所以 你特登要揾 生两个，而家二咪四咯，即系当然啦，就系冇囊括埋自己嘅父母啦。 咁啊，要 call 两架车啦。 算啦，通常都四个一家四口出街嘅。 系啦，呢个十三街有趣啊！不过如果约朋友嘅话，就约十三街等佢真系有排揾咁样。 我咁唔会，通常话十三街其中一条街啦。诶，就头头嘅开头啦。 边个？ 龙头街啦。 系咯，今年又龙年咧。 佢有冇分？佢冇分一二三四噶嘛？即系总之系。 唔系，佢其实十三街系统称嚟嘅，只有十三条街嘅名咧，就系头先我讲啦，咩龙头街啊、祈祥街咁。 系啊，但佢就冇话分边条第一、边条老大、边条老二嘅。 直排落去嘅。 不过我哋即系中国人传统文化都会将龙行先， 系冇错， 龙的传人啊嘛， 冇错啊！今年龙年大家开开心心啊， 系啊系啊，立咗春噶啦，其实而家都已经 系啊，立春啊会湿立立噶啦， 系啊， 打煲翻啲汤水饮下咯。 好，想问埋你有咩汤水介绍添？ 啊有噶，不过听你嘅节目，我知道你嘅节目有介绍， 系啊系啊， 要留意 嚟紧我星期三都谂住问阿中医点样有咩办法去阿湿先得噶，呢排天气梗系去及搵中医问一问佢， 冇错啊，听下啲专业医生啊， 系啊，唔系你街坊意见， 好啊，冇。 好，唔该啲点，唔该啲点。好，天气方面咧，即刻跑咗出去嘅 Vicky 问一问佢个到底个出边个天气点先。 今日嘅天气咧，的而且确同我哋嘅天气预测都一样啦，好多云啦，今朝嘅早上。咁咧啲烏雲嚟添，可能真係會落雨，咁所以天氣報告咧都有講話，可能初時咧都會有一兩陣嘅雨咧，都有霧得，而且確係嘅。咁所以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就今朝可能咧都會係天陰陰嘅，咁所以涼涼地嘅，咁所以就記得著翻件褸啦。 係啦，咁如果開冷氣嘅地方，亦都唔好開咁凍啦嚇，咁啲天氣潮濕，啲冷氣特別凍啊，呢、這個。 係啦，嗱，啱啱你哋就話琴日立咗春啊嘛，咁立咗春咧，多數喺立春前後咧，喺我哋嘅大自然。环境之中咧，大概而家就系二十度左右啦，系咪？今日系二十度嘛，咁所以咧，其实都会好常见一种昆虫嘅，就系、是、蝴蝶。 哦，蝴蝶。 而一种嘅蝴蝶咧，多数我哋会经常见到嘅咧，佢就系叫做布喜斑粉蝶。 系。 系啦，咁点解会喺 立春前后咧，会见到呢一个报喜班送碟咧，多数系因为呢排嘅天气啦，呢段嘅时间啦，都系去接近系廿零度左右啦，咁佢哋就会出没噶啦。咁、所以咧，佢哋会喺立春前后会出现，所以点解咧就会称呼有个别名嘅，就叫做报喜碟，即系佢好似出嚟报喜咁样啦。 即系话俾大家听啊，春天嚟啦，春天嚟啦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由于早前咧气温下降啊，咁所以咧唔少嘅报喜碟咧，即系报喜班粉碟咧，都系唔少见到佢哋会喺地下上面唔喐咁样啦。咁、其实咧，亦都今年咧，我哋今年嘅天气咧，因为我哋旧年啊嘅天气冬天嘅时候咧，咪比较暖嘅。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喺今年喺过去呢几个星期里面咧，呢一种嘅报喜班粉碟咧。大爆发喎、真係有好多喎、咁其实係同上年啦我哋嘅入冬之后天气呢都係比较暖有关咁好、多嘅时候係啦。 我有样嘢担心喎咁佢哋因为暖咗佢哋出咗嚟嘛早咗出嚟嘛佢哋出咗嚟之后又冻喎咁样。 係 呀。咁点搞啊咁样佢哋自己识稳定匿呀嘛。 系嗱，嗱听埋先。 好， 系希望咧佢哋识得稳定啲啦。但系其实咧，佢哋唔单止系因为嚟紧我哋下个星期都可能冻噶嘛。今个星期啊，今个星期冻 啊 嘛。 系啊，系啊。 其实咧，佢哋而家咁多走咗出嚟嘅时候咧，分分钟其实咧都会影响个生态环境啊。因为当佢哋出咗世嘅时候咧，你知佢哋都系匿喺啲碟嗰啲葉嗰度咧去食噶嘛，咁就會好容易咧令到個身體咧都會有唔同嘅影響啦。但係其實啱啱即係小白都有話，會唔會嚟到出到嚟嘅時候，會唔會唔適應好凍嘅天氣啊？ 出咗世先凍真係。 係啦，其實不過佢哋咧成蟲之後咧，多數咧都係得幾日至到去兩週嘅壽命。咁所以如果而家你見到佢嘅時候，希望，但系当年佢都冻嘅时候咧，其实佢就会唔喐噶啦。所以有阵时喺地下咧，会有人唔小心踩踏咗啦，又或者你又唔小心揸车嘅时候咧，就会剪过咁样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唔同嘅自然环境因素啦。但系当喺天气咁冻咁暖嘅时候，我相信大家唔单止系我哋人类要适应啦，我相信有无论昆虫啦，我哋嘅动物咧都要互相嚟到去适应咁样嘅。 系啱啊！所以有阵时我喺大自然见到啲蝴蝶咧，佢唔喐嘅时候咧，我就离远离远好啦，离远咧就影翻张相，咁啊唔好骚扰佢，可能佢系休息紧啊。 是啊是啊，咁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雨，沿岸有雾，天气咧就会早上较凉嘅。日间部分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系21度，会吹和缓嘅东北风噶。 好，展望下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雨，咁啊年29显著转冷，咁啊随即以及咧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嘅气温咧会喺12度左右噶。农历新年假期天色逐渐好转，咁啊大家留意住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啊所以话气温咧咁啊嚟紧嘅时间都会有啲变化。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啦！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继续请嚟咧资灾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去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嗱，今日咧就年26。啊，过多几日年28，年28洗邋遢咁啊！周博士今日咧同我哋咧由物质啦，讲到咧心灵啊，点样咧啊去洗下邋遢啊，或者做下当中要抌下嘢，执下嘢，执整下，系咪一个咁嘅概念咧？周博士 系啊，我系啊，咁啊，因为年28洗邋遢啦，咁我其实物质世界系好反映心灵嘅世界。咁所以我有啲朋友咧，個物質世界個房間咧話好雜亂咧，可能佢心靈上咧都係比較多煩惱啊、煩躁啊，一啲嘢唔捨得放低啊，或者好迷戀過去嘅事情啊，或者過去好多無論係幸福快樂或者傷痛嘅嘢咧，都仲係好執着嘅。咁所以咧，我鼓勵大家趁住嗰日年28咧，不如我哋試下做一個物質同埋心靈嘅斷捨離。 好啊， 其實好簡單嘅啫。嗱，首先物質世界，我諗最簡單一個指標咧就係個心啊。個心動有冇好感動，還是我對嗰件物品已經再冇任何感覺？最簡單，你可以攞喺個衣櫃啊、衫櫃啊。如果一件衫咧，你三年都冇著過咧，即經整整三年，冬夏、春夏、秋冬都冇著過咧，即係話未來你著佢機會都好低噶啦。咁已經即係呢啲係啲好簡單嘅指標，可以考慮下會唔會值得放低呢個物品咧，可以送去。即系送俾人啊，或者送去一啲 俾其他嘅机构啦， 一啲慈善机构啊等等咁样啦，啲其他物品都系嘅。咁 嗱，就未必需要一日要執曬，因為如果你間屋好大，間房好大咧，要執咧要執可能好多個鐘頭。你可以揀一啲簡單嘅開始，永遠由簡單嘅開始，譬如由個櫃桶開始咧，由一個櫃桶開始，咁你可能15分鐘就可以執起個櫃桶，即係等大家有少少嘅滿足感、成功感嚇。咁、而最重要啦，喺心靈上咧，當我哋要放低任何物品嘅時候咧，我鼓勵大家都係帶住一份嘅祝福，係唔係就咁抌去唔愛你？而是試下同每份物品都傾偈喎，嗱，依個係個非常療愈啊！我帶過好多朋友做呢個練習咧，佢結果係好感動嘅，係流出一啲好温馨、好感人嘅眼淚嘅。點樣呢？每份物品都同佢講：多謝你，多謝你曾經喺我生命裏面為我服務過，多謝你付出咗你嘅生命，豐富咗我嘅人生。我永遠都會感激你，你可以去翻你該去嘅地方，祝福你，多謝你。即係帶住一個咁嘅心念，甚至咧嗱，呢、這個心靈嘅同物質嘅斷捨，甚至食飯都可以喎。你陣食飯食下晝出街食飯，或者自己煮飯咧，食個譬如紅蘿蔔，食條菜，你都可以多謝條菜啊，好多謝你啊，菜或者紅蘿蔔，你貢獻咗你嘅生命俾我啊，我唔會辜負你嘅愛噶，你好偉大啊，你付出咗，令到呢個地球更健康，令到我依刻能夠有即係充足嘅營養能量，所以我多謝你。素菜多謝你紅蘿蔔，多謝你矮瓜咁樣嚇，咁帶住一個咁美善嘅心靈咧，結果係我哋自己啊個心係被洗滌咗嘅，即係我哋自己內心充滿住愛啦，充滿住感恩嘅心啦，而唔係所有嘢都冇曬感覺啊，躺平啊，話之你啊咁樣，咁我哋人生即係唔使等人嚟愛我哋，我哋自己懂得愛自己，甚至將呢份愛咧同大自然分享，同呢個世界分享，所以我趁住呢、這個。年廿八洗邋遢咧，大家可以试下用由少开始咧，简单开始咧，去整理自己一啲嘅物品啦，然后抌咗去嘅时候咧，都送上一份祝福，送上一份感恩嘅心，好嘛？依个嗱，最简单嘅 tips， 我喺度停一停先，睇下 O 你觉得点，好嘛？ 我觉得系，其实咧一开始讲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已经好认同周博士讲啦。有啲朋友仔咧，可能间屋乱一啲啦，咁其实亦都真系真相地反映佢系除咗一个收藏家嘅嗜好之外啦，有机会。咁另外就系、可能真系啊比较乱斩过往嘅叫做昔日。嘅嘢多啲啦，咁啊越储越多，越储越多，越嚟越杂乱咁样。但系系咪真系呢啲旧物就可以将你嘅青春或者将你最好嘅时刻留住咧？其实并不是咯。咁所以即系适当嘅时候执下屋，亦都执下自己嘅心房啊，都系好重要噶，啱唔啱啊，周博士？ 系啊，好重要噶。咁其实都系俾自己一个新嘅定位嘅。如果唔系，当我个心咧系堆积如山过去嘅。執著啊、情感啊、貪婪啊、傷痛啊，我好難 move on 啊，即係好難往前行啊，因為我行前一步又退三步咁樣，咁所以我哋執嘅時候，同時都可以俾自己定一定，會唔會有啲關係，一啲有愛，所謂有毒性嘅關係，一啲 toxic relationship， 即係譬如啲糾纏不清啊、情緒勒索嘅關係啊。或者帶嚟好多傷害啊，咩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嗰啲關係啊，會唔會有啲關係我哋可以放低呢？所以當我哋執啲物品嘅時候，執完之後都可以俾自己定一定、靜一靜，然後反思一下，我執完，譬如個櫃桶，我用15分鐘執到好乾淨，屋企你都可以除咗多謝嘅有啲舊物，都問下自己啊，依件事會唔會提醒緊我？我人生都可唔可以有更清晰嘅定位方向呢？係嘛？我哋即將係新年啦，都俾自己一個好清晰嘅方向嘅開始。今年我有啲乜嘢嘢我值得係開展嘅，有啲乜嘢嘢我值得延續，而有啲咩我值得放低嘅嚇。咁、所以講，無論物質嘅斷捨離同心靈嘅斷捨離都係非常高價值。咁啊，鼓勵大家可以用心去做呢個練習，好嘛？ 好啊，咁啊，成阿周博士貴言啦。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咧再同阿周博士咧去傾一傾偈。下集咧已經係龍年咯，咁啊，下集咧再同阿周博士咧拜年先啦嚇。今集節目咧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再同周博士傾偈。多謝你，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职联球队国际迈阿密在同港队的表演赛中以4-1取胜，球星美斯没有上阵，主教练解释他有肌肉炎症，上阵有受伤风险，希望球迷体谅。

我是风水化为人的 Sarah 李丽蕊啊，就嚟过年啦，之前一定要大扫除啦。今年要大扫除的就是手机里面的垃圾，例如不要的相啊、apps 啊咁样，一些无谓的档案啦。之后整个界面干干净净，一目了然，过一个开心的肥年。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今个礼拜有斜杠族 Emily 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 如果系俾你拣，你系咪都会继续呢个斜杠族嘅生活呢？ 其实都系。 虽然咧成日讲话，哎呀，好攰啊，好忙啊，好辛苦啊，咁样啦，但系其实好享受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阔别四年，省港杯强势回归，中超球员云集的广东队严阵以待。香港建议势必全力以赴，力争卫冕。第42届省港杯次回合，广东对香港，2月7号晚上7点15分，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香港队，港台撑。 早晨，早晨，7点38分，今朝 sport 到你啊！咁啊，先讲咗琴日梅西啦，咁啊喺大球场嗰度啊，咁啊好多球迷都麻麻地啊吓，咁啊，所以即系有关方面咧都话有机会啊扣除赞助嘅咁样，咁啊我同小白咪后都有倾过啦，咁就系话即系个处理可以好啲啦，咁 啊 球员受伤都唔想嘅，唔通梅西受伤都要落架喺落场踢？我又觉得呢件事系太热血啦，作为一场球星表演赛嚟讲， 的而且确系咁啊，如果梅斯受伤再落场嘅话咧，我亦都觉得即系又于心何忍咧？咁但系系成件事个处理方法，即系我头先都有同阿 O 讲，譬如寻日睇紧场波嘅时候，知道佢冇落场，咁你话当然系有啲失望啦。咁你见到苏亚雷斯都跑晒步，我见到苏亚雷斯个样系几时到我？几时到我？我但系又轮唔到到佢， 我觉得奇怪。嗱，当然啦，美斯一阵再我哋跟进，我哋先抽咗阿苏，即系苏亚雷斯出嚟讲。其实我估小华同我咧都喺电视机度望住。 系咯， 哇！其实你 热晒身咯，佢 你其实差九分钟，你真系可以叫阿苏踢少少。同埋咧，我感觉上苏亚雷斯咧。似踢到啊嘛， 系啊， 即系你起码着晒波袜，着晒波杯，哇！你少少地都好，同埋咧，可能大家睇唔到美斯，都有少少争啲噶啦。即系讲紧睇唔到美斯系睇唔到 佢落场， 美斯踩草啦咁样。咁但系苏亚雷斯系第一次嚟香港噶。 苏亚雷斯咧，其实喺侧边除咗系好简单热身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即系根据报道就系话佢直头有变速嘅一个练习。咩叫变速咧？你换步一阵，砰一声。即係係啦，即刻咁樣俾個七波落去咁樣，嘣一聲咁。咁你睇到佢個狀態即係都幾好喎。咁但係我諗我哋睇熒幕嘅時候都會見到最後尾都係佢都冇落場，佢自己都有少少好似喺度等緊落場。 有啲失望，因為好老實，即係蘇亞雷斯都係第一次嚟香港， 同埋坐滿曬成個球場，你都想落去踩下草地啊嘛。 係啊，即係成日都感受到香港係國際大都會，佢都想試下喺你嘅球場嗰度踢波。其實咧，我覺得琴日咧外件上啊嚇，即係講句公共説話做足㗎啦。咁你又有姜濤，有 Anson Lau， 埋尾有阿 Jam 咁樣，跟住阿梁朝偉。 嘉玲又去睇，咁啊，城中全城啲富豪都喺晒包厢嗰度睇， 系啦系啦，连特首都喺度， 系啦，你成件事齐插插，临尾又放烟花又剩， 系啊， 系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啊吓，即系美斯系可以临尾陪同碧咸， 嗯， 即系完场嘅时候绕场一周，即系有啲人冲出嚟嘅时候， 掂下啲波，跟住踢上去， 系啦，俾佢嗰个守卫。挡住啲人啦、啊，跟住又入一个人，入一个小朋友过嚟，美斯又帮佢签个名， 嗯、 跟住可能有啲足球签订咗嘅，唔好用脚踢咯， 嗯、 用只手抛上去都得啊！你只脚受伤， 或者叫 你只手冇受伤， 叫老板踢上去咯，七船斩斩上去， 系啦，即系有一个咁嘅画面咧，相对上 系 大家即系球迷们就会收货 咯，系 啊，因为都睇咗好多，譬如我有啲新闻片咧，访问翻有啲真系喺新疆嚟嘅，咁人哋都话到我真系5000里落到落嚟嘅时候，用咗12个钟头嚟到香港，所以佢哋都即系睇翻新闻片嘅时候，佢哋话有一种被骗嘅感觉啊！ 大家怪我啦，我好早已经讲咗话美斯嚟香港未必一定落场啦。其实做咩 Vicky？ 咁但系 其实你都听过系嘛？你听过我有咁样讲 啊？所以我今朝翻嚟就已经同阿 O 讲。美斯真系冇 内 场 嘅，系啊系啊，好难嘅。有阵时呢啲条款，即系讲真啦，即系譬如 嗱，佢哋嘅条款而家讲翻话系美斯会落场45分钟， 但系人哋受伤啊嘛， 系啦、啊，不过有受伤嘅大前提睇下吓。 咁、啊、如果人哋随行嗰个军医话佢真系受伤、啊，我俾张纸你睇啊，咁样，咁、 啊、 跟住美斯有私人嘅料理员噶嘛，嗰、 嗯、 啲私人嘅料理员随时系全球最劲嗰几个医生嚟嘅，睇脚方面啦，睇脚、 啊啊、 方面啦咁、啊啊、所以。即系成日都话呢啲球星只脚都买重保险啦、啊，咁、 嗯、 所以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嘅。咁冇讲球员啦，有阵时明星咁样，有阵时都会感冒唔开演唱会啦、啊，系咪先？即系譬如中岛美嘉嚟到，咁都未必一定唱啦、啊。咁虽然唱足两场好开心嘅，嗱、嗯，一人有时间再 Nana 唱埋， 系啊，再同小 阿 Nana 唱埋，即系包到人喎、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往后即系你话年初四嘅贺岁杯咁样，球星会悉数上阵，我就觉得退咗役嘅球星咧上阵嘅机会系高啲。嗱、嗯，又记得之前嗰场咧，我哋港台电视31、32咧，即系去播阿小白，你都有同我哋一齐讲播嗰个传奇杯， 奥运大师嗰个啊嘛。 我头先翻嚟就话啊，其实传奇杯当然啦。你话系临尾系杰斯嚟咗啊，系咪啊？杰斯嚟咗咁啊，奥运啦，咁有一众嘅球星都有嚟到啦，其实都悉数上阵啦， 系啊，同埋嗰场波咧，你睇翻净系睇费高，你已经真系好抵睇啊！ 费 高真系又变速啦，又斩波啦，又射波啦，又。你見到佢中場嗰個策劃，佢真係當決賽咁踢，所以呢啲真係叫抵睇啦。呢、這個就真係。 同埋琴日國際馬物嚟都唔係太流嘅，老實講，即係你巴斯基斯嗰啲全部都有出咗半場啦，以至就係、是、其實咧個比拼味道幾強噶， 同埋特別係上半場啊！上半場咧，即係我哋大家都精鋭進出嘅時候咧，你見到國際馬物成隊波同香港隊咧係大家咬住去到踢噶，嗰、那個節奏咧係快上快落，你淨係講頭15分鐘左右，大家都已經有幾次射門啦。咁嗰陣時即係賞心悦目。咁你見到阿泰來其實佢喺禁區邊位置咧就嚟一個香蕉型嘅射波咧， 係好靚， 又真係射得相當之靚。 我又幫香港隊講下先，葉鴻輝有三。个美妙嘅扑救咧，亦都扑得好好啊！咁好睇咯。琴日同埋咧，呢啲叫表演赛咧，球迷们，如果我中意香港队咧，我冇咁嬲嘅。即系譬如啊，叶鸿辉守得好好，即刻换谢嘉荣，谢嘉荣再换最后嗰位门将出嚟啊！就算最后输波，咁呢个咪就系门将嘅传承咯。 嗯， 即系由一代门神，譬如叶鸿辉传落去，依家嚟紧嘉荣要担一夫当关啦。嘉荣再落系边个上咧？咁呢个系。好系统啊！你见到香港足球，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阿小白你喜欢睇，譬如J League 嘅 J League 都系以老带新嘅，即系同场入边啊，有啲显赫啲嘅球员带住啲年轻嘅球员，年轻嘅球员再带啲再年轻再 upcoming 嘅球员，咁呢个就系、是、啊，我睇到香港未来足球即系有希望喎、啊。嗱，我睇嘢。真系乐观啲啊！咁如果你睇到美斯唔出场，可能系你悲观啫。碧咸都话再大机会，佢 come back 翻嚟话再嚟啦，系咪先？当然，碧咸再嚟系做咩咧？唔知道，佢可以做啲商业嘅活动或者商业嘅联成，因为碧咸成日都为到啲品牌嚟到香港出 show 啊嘛。 咁佢寻日以即系马物嘅老板身份讲话会 come back 嘅，咁佢都系讲马物嘅。 但系我又觉得嗰下靴又。 好似有啲冇乜風度嘅。 其實碧咸咧，即係又要幫佢講翻句説話，即係都係公道嘅。咁佢見到大家都會留意到喺熒幕上面嗰個有位男 MC 咧，就已經叫大家就即起碼 respect 啦。咁佢當然亦都聽到啲噓聲嘅時候咧，其實碧咸亦都撳一撳嗰位男主持，即係同你唔緊要，唔緊要，即係佢都接受大家聽埋大家嘅噓聲，聽埋大家嘅心情，佢先至發言嘅。呢個亦都係好君子嘅做法。 咁呢件事都好立體。其實你打從由法庭時間之內，美斯唔出場，大家一定會有不滿情緒咯。其實 自己係 佢都唔係蠢嘅人嚟噶嘛，碧咸都唔係蠢嘅。我估計碧咸如果可以撳掣撳到美斯出去，佢都寧願美斯出五分鐘。其實佢就唔使做臨尾繞場一周嗰個戲碼啦，係咪先？咁所以嗱，呢啲方方面面唔講咁多啦。始終呢啲都係一啲商業活動。我咧精神面貌咁亢奮咧，就係因為琴日阿仙奴咧贏咗利物浦。 佢波度講喎，其實嗰場波咧，即係馬密咧有傳佢喺網上面嗰、那個频道上面直播嘅频道咧，系已经冇再显示佢对神户胜利船嗰场比赛。 哦，系咩？ 系啊，冇再显示啊。咁但系两方面咧，即系即系神户胜利船冇喺官方网站嗰度讲话取消嘅。 哦，即系好似上次斯朗喺内地嗰场波咁样，即系可能话嗰场波有机会 cancel 而啲门票可能之后换翻钱咁样。 如果大家知道嘅话，其实寻日场波咧系有一啲国际嘅付费频道咧，其实都会网上面直播噶嘛。即系寻日马密对香港队嗰场，咁同样马密对神户胜利船嗰场波咧，喺 on schedule 嘅时候咧都系会直播嘅。不过咧喺翻个 timetable 嗰度咧就已经冇再显示。咁係咪有啲端倪喺度咧？咁啊唔知啦，呢個就等翻我哋 official 嗰個就再公布咯。我覺得呢個 係啊，咁啊再睇實啦。咁頭先我都講咗話，我嘅亢奮原因嚟自阿仙奴啦，3-1贏咗利物浦啦。咁啊將英超嘅積分榜咧就收窄為兩分啦。咁阿仙奴呢個位居咧第二位啊嚇。咁啊第一位依然係利物浦嘅咁樣。咁我琴日咧就有多利物浦嘅朋友咧就話：喂，阿仙奴呢場波咧贏到咧先有機會增勝啊！如果唔係咧，喺佢哋嘅眼睛入邊咧，就係得。曼城咧有機會同佢較勁嘅啫，咁啊，琴日阿仙奴大打爭氣波啦，3-1咁絕對技術擊倒嘅。咁當然你話保時嘅時候，因為兩黃一紅，利記有個球員就被罰出場，咁先3-1。咁如果唔好被罰出場都2-1，咁都真係贏波就係贏波啊，係咪先？咁曼聯都贏波啊，3-0贏咗咧，莫耶斯帶領嘅韋斯咸咁啊，英超積分榜都風起雲湧啊嚇。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英超，但係亞洲杯都要講一講啊。 哦， 上個禮拜六係嘛？第六嗰場波咧，咁有日本隊啦，咁日本隊對伊朗， 你睇曬啊，小白，你覺得踢成點咧？ 其實嗱，嗰場波咧，老實講，我覺得就算我哋自己中意翻，譬如係東亞嘅球隊都好啦，咁的而且確咧，你見到伊朗喺成個布陣上邊咧，係絕對針對曬日本每一位選手，同埋我睇到伊朗佢哋嗰個部署咧係好精密。最主要原因因為我哋睇咗咁多場，譬如日本隊嘅比賽嘅時候，我哋發覺譬如無論係唐安律啊，甚至乎係譬如三支分之前落場嘅時候，嗰個佢哋會好明顯起到佢哋嘅作用嘅。例如唐安律嘅變速啦，唐安律佢嘅球技，佢甩人啦，呢啲咧全部喺對伊朗嗰場波上面咧完全用唔到。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你個板斧就大家知道曬，你唐安律一定係咁樣爆入去嘅。跟住你如果你出三尖分嘅話咧，或者出南野拓實嘅話，大概嗰個走位會點樣啊？唐安律會直接喺右邊啊，直接調個波去左邊，俾三尖分去爆。呢啲其實人哋全部咧都已經知道曬， 同埋 亦都防到啊。 比我想象中好硬淨， 係啊，好硬淨。 即係佢根本每一下咧，佢唔介意去用一啲較為大動作嘅犯規動作去整停你，但係嗰種犯規動作又未至於叫做領黃牌或者領紅牌喎。咁佢就全場用咗咁樣嘅高壓嘅防守去頂住咯。我見好多球咧，中間咧。阿小白你讲得啱啊，佢想两边嘛，一系就唐安律，一系就三千分。佢中间其实九保健已经尝试中间发围噶，佢中间完全去唔到啊！佢一推过一个咧，另一个咧就已经砸低佢啦， 系 成个九保健已经砸低咗。 所以咧最大嘅问题就系你见到佢哋嘅前锋啦，甚至乎佢哋嘅中场咧系冇乜机会起脚， 系啊， 冇乜起脚原因就系因为本身伊朗守得好。咁你见到呢一场波咧，即系上半场佢哋都系由守田英正，咁你见到佢个名啊，你都知佢守田佢防守。 手噶嘛，主力都系，咁即系代表其实佢哋都要用骑兵去到咧喺后边嘅时候揾一啲嘅远射嘅方式咧，先至可以即系入到波。 远射咪要揾翻远藤航，根据你嘅说法 系啊。咁但系佢哋最惨咧就系、是， 不过我觉得前边前田大贤一开始打得唔好， 系啊，系啊， 跌波啊， 麻麻地，速度亦都唔够快。 呢位球员又系搞笑嘅，嗰阵时咧阿森浦一咧唔选佢入去国家队啦，跟住咧佢又嬲嬲，好啦，依家到选你入去啦，跟住你又踢得唔好， 系啊，表现又麻麻地， 拗晒头啊，唔怪之拗到头发都冇。 咁当然，如果你话呢场波咧就系补时嘅时间咧，就板仓房嘅就因为即系顶唔到波，跟住跌咗落地之后，只脚咧。佢都未知道有伊朗球員出現，只腳就唔覺意喺度喐咗啦，咁啊就鏟低咗人哋啦。 Tommy 仔都有責任嘅，嗰球都解得唔好嘅，即係講緊阿 Tommy， 即係踢阿仙奴嗰個 Tommy 仔啊。咁副咩健洋啊，係啊。 咁你見到咧，其實佢呢場波咧，阿板倉其實都真係麻麻地，因為佢幾次咧都係甩咗伊朗嘅前鋒。其實佢守得唔好，我諗就睇翻日本傳媒講都係佢守得唔好，點解森保一唔換佢咧？擺到明係甩咗幾次。得最少三次，咁而家仲瞓低埋，咁搞到输咗个十二码，咁所以就而家咧就变咗咧系韩国啦，韩国一队嘅东亚球队对三队嘅西亚球队， 咁啊， 睇下会唔会入单天保至尊啊？ 可能卡塔尔搞都可能离西亚啲啦。南韩每一场都系。叫做魚腩粥嘅，即係緊緊熟嘅就 緊啦，係啊。 但係孫興文臨尾嗰球罰球世界級嘅， 孫興文個罰球世界級啦，同埋佢之前咧即係搏到個十二碼嗰個膽量啊，佢衝入去禁區而逼到對方去到犯規咧，都睇到佢真係靠一個人咧就將成隊韓國隊帶翻上嚟。 冇錯冇錯，咁啊，往後再同大家 update 下唔同嘅足球戰報啦。咁啊，今日咧講住咁多先啦。 飞风冯云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晨光第一线 ，Vicky。 不知道大家咧喺细细个嘅时候咧，有冇试过打太极拳咧？ 有，我细个学太极噶嘛， 系， 系啊， 一代宗师， 一代宗师啦， 小白宗师， 使乜讲啊？ 小白师傅， 不过因为后屘打输咗俾我老师，所以就发烂渣唔学。 即系太极都有竞技嘅，即系都有较劲。 系因为我嗰阵时同个老师又拗，佢话拗咩就话打得咁慢边有用咁，细个唔会谂咩咩健康啊，旁咩就旁身嗰啲，细个又谂嚟格斗噶嘛。 细个啲体育老师都会教啲叫太极操练啦，就。用啲小朋友方式去教嘅咩你想象自己一个大西瓜唔知点样分开一半俾左边。 嗰个咩以前学嘅时候提起跟住转咁样㗎嘛。 係类似啦。 提起转跟住再有啲功架。 我就真係唔識啦。不过太极嘅益处真係有好多嘅。 係啦冇错啦。啱啱呢小白都有话啦，细细个有眼不识泰山。 係呀。 就觉得呢太极拳好似好慢啊。 竟然挑战老师。 係啦。咁呢一个呢就唔应该学习，唔值得学习嘅，但系太极拳咧当中系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嘅，咁其实最近咧有个研究啊，就话原来咧太极拳能够帮助到帕金逊症咧，能够系可以延缓啊，即系可以减慢啲佢去恶化咁样。咁其实呢一个报道系咩嚟嘅咧？研究系嚟自边度嘅咧？咁其实就系咧上海有一个上海交通大学嘅医学院，咁最近咧就有一个研究，就系关于咧。帕金逊症嘅，原来咧喺打太极拳嘅时候咧，可以喺数年之间抑制呢一个症状同埋并发症嘅啦。大家都知道，其实帕金逊症啦，就系根据数据咧，就系会影响就系65岁以上嘅老人家啦。咁就会预计咧，其实呢一个数据吓，预计如果假设真系影响我哋1-2% 嘅45岁或以上嘅老人家咧，去到2030年咧，喺中国啫。就已經可以係影響到達到去500万人左右噶啦，咁所以平均咧發病嘅年齡就係58歲，咁咧大家就希望都唔想有呢啲咁樣嘅事情發生啦，係咪？ 咁啊耍太極就有機會咧延緩呢一個狀況出現 係啦。咁其實個研究係點樣嘅咧？個研究咧就係團隊咧就喺2016年咧就開始嘅啦，咁就去到2021年嘅6月左右啦。咁喺呢5年裏面咧就喺度監測住兩組人，分別咧第一組 A 就係太極組。咁佢哋咧就已经呢啲老人家咧就本身系已经系有系确诊咗呢个帕金逊症噶啦，系啦。咁 A 咧就系会耍太极嘅，一星期就会打两次咁样。咁另外 B 咧就完全唔会做嘅，系啦。咁喺呢5年里面咧就睇佢哋嘅观察啦，睇佢哋嘅变化啦，无论系睇佢哋嘅药物有冇增加嘅需求啦，运动嘅程度啦，甚至系一啲自主神经系统嘅功能啊、情绪等等嘅认知咁样，都喺度睇到。究竟在这两组里面这5年这两组的人士究竟有什么变化呢？结果显示了这5年之内没有打太极组的 B 组，他们增加药物呢，即是要药物的需求呢，是比这个太极组是高的。就是在2019年 ,B 组呢即是不打太极的，他们只是 83.5% 是需要药物。但是呢A 组咧就71%嘅， 即系打太极就好啲咯。 系啦，去到2020年啦，咁跟住咧就会见到，得出个数字就系冇打太极嘅咧，就系96%需要药物。 我记得咧经典嘅电视节目咧，即系香港早晨个片头嘅时候咧，通常都系个公园嗰度。 系啊系啊，我记得。 跟住 咧 就有啲哥哥姐姐喺度 耍下太极啊，跟住攞埋线咧攞埋剑啊咁样嘅，剑可能奇葩嘅。 所以咧你讲呢个太极呢？一样嘅，其实好啱晨光第一线讲， 所以我哋应该一起做添啊！喺开节目之前同大家一起， 但系我又唔识，要访问一下啲识太极嘅师傅辈， 一代宗师 打太极系真系劲嘅，因为佢个运动量咧，其实分分钟系比滑雪啦，甚至系冲浪咧所需要嘅热量再多啲，所以唔单止老人家，我哋细路仔都应该要学下啦。 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在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上个星期啊，美国就公布咗咧强劲嘅就业报告，可唔可以同大家咧讲解报告入面嘅细节咧？ 好啊，嗱，我哋见到咧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公布咗一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啦，咁啊个数字咧就大幅增加咧，就35.3万名噶，咁系过去一年里边咧系最大嘅增幅嚟噶。咁啊，至于11月同埋12月呢两个数字咧，都分别咧系向上修正嘅。咁啊，修正之后咧就合共咧就较原先公布嘅结果咧就多咗12.6万份职位噶。咁而一月份嘅失业率咧就继续维持不变啦，喺3.7% 嘅水平啦，系一个相对低嘅一个水平嚟噶，咁另外咧，每小时嘅工资嘅增长咧，都达到咧系按年达到4.5%，咁整份嘅就业报告咧，可以话系相当之强劲，相当之理想嘅。 嗯，转个角度同我哋睇埋咧，呢个啊强劲嘅就业数字公布之后咧，市场最关注咧，莫过于咧系咪拖慢咗联储局嘅减息步伐咧，甚至咧令到联储局咧难于减息。温生交俾你去睇下啊，呢一方面你嘅观察系点咧？ 好啦，咁嗱，我哋知道咧，聯儲局咧喺上個星期四凌晨嘅時分咧，先至係作出議息嘅啫。咁作為聯儲局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喺佢嘅議息嘅時候咧，佢應該係掌握到一月份即星期五晚公布嘅就業報告嘅。咁所以當聯儲局主席喺個議息會，即上個星期四凌晨嘅議息會，示意話要個加息週期已經係見咗頂啦。咁我相信佢咧係經過深思熟慮咧先作出嘅，亦都解釋咗點解當其時咧佢。佢係同時降低咗咧三月份減息嘅可能性，咁但係對於五月份以後嘅議息會嚟講嘅話，你當時鮑威爾咧就冇俾市場一個明確嘅貨幣政策嘅啟示啦。咁啊，唯獨是咧佢講得好清楚，佢就話咧，如果個通脹一旦趨向邁向2%嘅聯儲局所制定嘅目標嘅話咧，佢依然咧係有機會係作出減息，唔需要去到2%，只要邁向2%，佢就有機會減息啦。嗱，面對住強勁嘅就業數據啦，咁市場最擔心嘅就話可能會阻止到聯儲局作出減息嘅步伐嘅。咁當中個邏輯咧就係好簡單嘅啫。當中市場個邏輯咧就係強勁嘅就業報告、強業嘅就業數據就會推高個工資啦。咁工資上升就會鼓動個消費啦。咁如果消費強，再配合聯儲局減息嘅時候，咁通脹當然就會有機會失控啦。咁呢個係市場個邏輯嚟嘅。咁但係呢個邏輯咧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佢哋諗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忽略咗个供应嘅层面嘅考虑。乜嘢供应层面考虑呢？因为当个货物嘅供应系冇上升嘅情况之下，而单只系消费力上升咧，咁呢个当然系会引嚟通胀嘅。咁但系如果消费力同时上升，而嗰个货物嘅供应亦都上升嘅时候咧，咁两种力量咧其实系会互相抵消嘅。呢个咧，如果咁样发生嘅话咧，个通胀就升唔到上嚟啦。就正如好似我哋见到内地啦，咁因为佢嘅生产力好强劲啦，咁但系个消费力又追唔上啦，咁所以呢个系解释咗点解内地个通胀率咧一直都系处于偏低嘅水平嘅原因。嗱，我哋再睇翻美国，嗱，美国而家即系个平均每个人嘅生产力个指数咧，喺2023年嘅第四季度咧系上升咗咧系3.2%，系连续三个季度咧个增长系高于3%嘅水平噶。嗱，呢一个增幅嘅系远高于咧个长线嘅平均嘅。咩叫长线平均咧？我哋睇翻喺疫情前嗰十年期间，即系讲紧系2010至到2019年呢十年嘅期间，呢、這个指数每年嘅平均嘅升幅咧，讲紧即系1%嘅啫。咁而家讲紧系有成3.2%。咁所以咧，当大家明白呢样咧，就明白点解鲍威尔咧喺上个星期嘅议息会之后就讲咧，佢话只要个通胀迈向2%，就唔需要个通胀真系去到2%，联储局都有机会减息嘅原因。咁所以就千祈唔好以 為美國而家嘅就業數據強勁，就可能會阻止到聯儲局嘅減息，呢、這個未必一定係啱嘅。 嗯，咁啊，多謝温生啦，啱啱嗰兩三分鐘咧，幫我哋啊上咗一堂宏觀嘅經濟學堂，好似我哋翻翻大學年代咧，因為我哋都真係咁去諗嘅，或者作為一個學生，但係實際上有其他嘅 X factor 喺當中存在咧，咁所以如温生所講，入邊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喺當中嘅，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喺呢、這個啊，究竟點解就業數據強勁啊，往後嘅推演會係點咧，就可以聽呢個環節會知道更加多啦。好啦，嗱，環節未完嘅，即刻再問埋温生啦。嗱，現時咧市場咧越嚟越關注咧，如果 Donald Trump 特朗普咧可能再次成為咧美國總統啊，如果出現呢個情況，我哋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咧？雖然佢常常口都會掛住同主席係好朋友啊，跟住即係可能啲貿易壁壘又會打翻散啊，唔再有咁多反制啊嗰啲措施出嚟。咁實情究竟大家應該 concern 啲乜嘢咧？交俾温生講好嘛？唔該。 好啦，嗱，因為咧近期我哋見到啦，大部分嘅民調咧，即係真係大部分嘅民調咧，主要嗰啲民調咧都喺見到咧，就而家特朗普咧個支持率咧係高過總統啊，美國總統拜登咧3-5%嘅。咁所以咧如果佢拜登真係有機會上台嘅時候咧，咁我哋要留意啲乜嘢嘢咧？咁樣嗱，就特朗普嘅近期嘅講話咧，有兩點咧，我覺得係特別值得大家關注嘅。第一點就係咧，佢講到好清楚，就話如果佢上任之後咧，佢24小時裏面解決呢個俄烏戰爭咁樣樣。當然啦，佢講就話24小時係咪真係信佢就另一回事啦。咁假設佢真係解決俄烏戰爭嘅話，咁會有咩情況發生咧？咁呢樣嘢咧，可能會對歐洲嚟講嘅話咧，係會較為利好嘅，因為你歐洲喺個地區有個戰爭不斷喺度發展嘅，咁當然會嚇怕啲人去當地嘅投資啦。咁如果個戰爭係解決嘅，咁大家都會安心去當地嘅投資。咁呢方面係會鼓勵到資金咧係流入去歐洲，令到歐元匯價係有機會走強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咧係第一樣嘢我哋要留意住。第二樣嘢咧就根據華盛頓，但唔係佢講啊，根據華盛頓郵報嘅引述就講啦，就話咧特朗普咧係正研究，就話對中國即係個進口嘅產品咧係徵收60% 嘅關税嘅可能性咁樣樣。嗱呢個係聽住係華盛頓郵報引述啦。咁當然咧，佢會可唔可以咁做又係一回事啦。咁如果佢做，就算我相信佢做唔到嘅，咁之後亦都唔排除咧，可能會有佢你知佢好多諗法嘅咧，有其他嘅諗法，可能會針對內地嘅政策啦。咁呢啲都會係大家跟住嚟係要留意嘅。咁但係唔好以為淨係內地擔心喎，其實歐洲都感到壓力喎。如果特朗普上台，因為咧歐洲央行行長阿拉加德咧喺上個星期咧亦都提醒商界就講啦，就話咧準備要迎接咧，如果特朗普回歸嘅時候咧，可能會推出一啲對歐洲嘅嚴苛嘅關税嘅政策嘅。 系啊，咁啊，特朗普回归唔止欧洲关心，中东都关心啊。可能个油价 OPEC 嗰度点样搞啊？都系另一个画面会投现出嚟啊，系咪啊，温生？ 系啊，好多嘢都要留意啊。 好，咁啊，再睇埋咧，今个星期咧有好多市场嘅焦点嘅，交俾温生同我哋详细去讲埋啦，唔该。 好啦，咁啊，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大家都知道啦，星期六就系大年初一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内地将会有一连串嘅假期啦，咁但系咧喺今个星期即系个年初一之前咧，有好多嘅内地嘅数字公布咧，好值得我哋关注嘅。例如好似今日就会有呢个财新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啊从数字公布咧，我哋可以掌握到内地嘅中小企嘅最新嘅一月份嘅营商嘅环境啦。咁去到星期四咧，咁啊内地将会公布一月份嘅生产咧同埋消费物价指数两个通胀数字噶。咁啊透过呢个数字，咁我哋又知道内地最新嗰个通胀嘅形势系点样样啦。咁而去到星期五咧，咁啊内地将会公布一月份嘅外汇嘅储备嘅余额啊，同埋新增嘅人民币嘅贷款嘅数字等等。咁而睇翻美国啦，美国今个星期反而要留意嘅数字唔多噶。咁啊重点就系留意星期三啦，咁啊会公布12月份嘅贸易嘅数字，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至於喺個議息會方面嚟講嘅話咧，七大貨幣即係得一間議息嘅啫，咁就係澳洲央行就會星期二議息嘅。咁市場普遍估計澳洲央行都會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噶啦。咁但係隨住十二月份嘅當地嘅通脹率咧就急降到3.4%。咁而喺澳洲嚟講嘅話咧，佢哋嘅通脹目標咧係2-3%嘅，即係去到3.4%，其實差唔多都去到澳央行嘅通脹目標範圍嗰度噶啦。 咁睇下澳洲央行又會唔會示意，睇下會唔會即係俾市場一啲啟示，佢幾時減息？咁呢個值得大家關注嘅。 好啊，咁我早上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啦。温生啊，咁啊再同你傾偈咧，已經係初十啊，先可以聽到你嘅真知灼見啦。咁啊，温生同你咧拜個早年先啊，祝你咧今年咧步步高升，身體健康啊！ 大家咁話，咁啊祝大家聽眾都係新春快樂愉快。 好啊好啊，多謝温生， okay, 好過一年再同你傾，拜拜。 好，拜拜。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8:26，有几分钟时间同大家一起跟进下咧，唔系股票市场啦，跟进下个年宵市场。 好啊， 年宵市场咧已经开幕咗啦，咁啊几大嘅年宵市场就可以俾大家去买下花啦，咁啊亦都入到去有啲干货嘅铺头又可以试试睇睇啦。咁估计 Vicky 你外勤嘅时候，即系嗰个迎咩香港嘅时候，你又会去 追。 迎 追啊！ 迎香港，香港迎好有型咁样。 听众都记得你成日都讲唔到。 听众梗系记得啦， 系咯， 我哋唔记得啫。嗱，我冇讲过，我唔记得系叻啊吓。啊，总之我记住你有个节目喺港台电视咪得咯，系咪先？你又有公开，我间唔时睇呢个甲一篮球嘅时候，即系头头尾尾都会睇到你噶嘛，系嘛？因为即 系会重播， 系会重播翻噶嘛。 几 好啊！我见到你啊，崔杰同啊，瑞文啊， 系啊， 全部都熟悉面孔啊！梁海玲啊，我最中意睇噶啦，系啊，系啊，仲有边个啊？依家 都仲有好多人喺度， 仲有好多人嘅，系啊，主要都系你啦 ，Ice 啦 ，Ice 啊，阮曼啊，系啊，咁啊好好啊吓呢个节目，咁啊通常都会你做呢个特派员出去嗰啲年宵嗰度，喂，问下今年。市道点先？ 系我好中意出外景嘅，因为喺出外景嘅时候咧，会接触咗好多你本身你好难接触嘅行业， 系 可以认识好多嘢。 港台拍嘢通常去边个年宵嘅咧？我又好奇问下啦。 嗱，边一个都有嘅，其实都要睇下 摄制队啦， 系啦，同埋 writer 究竟佢哋联络到边个啦？ 好保守啊， 唔系啊，呢、這个真系噶，因为 嗱，你个呢度真系呢个都有问题喎。咩叫呢度真系咁啊？ 唔系writer 都会 系 好样。 咁系监制决定定还是 writer 决定？ 都要睇，因为我哋嗰啲系即时出街，我哋系即日出去拍，即日定题目，即日播噶嘛。咁所以其实都系睇喺个联络上面边个最快 say yes。 放心，我唔系俾个氹你踩，即系我只系咧，我只系想讲接住，接住落嚟，冇 没事没事。 我想讲 美斯美斯啊， 冇事啊。 哦， 接住落嚟嗰个话题啫。其实咧，今年咧年宵市场咧就唔系净系局限。单单是政府的场地很多商场自己都会搞年宵的。咁我而家呢手上就攞咗几个唔同嘅商场啦。有一个喺啟德新开嘅商场呢佢都系第一次呢搞呢个新年市集啦咁样。 咁佢起咗冇几耐呢个。 係啊，咁我觉得呢个又几得意喎。咁佢又。 有特色啊佢呢个。 係啊，佢首先系狗狗友善先啦，或者叫宠物友善啦。 係啊 几 好呢个。 咁你又可以将自己嘅爱犬啦可以 decorate 到即系成个财神咁样。 福禄寿咁样啦。 福禄寿。 係啊，今年新年年初一冻㗎嘛，可以帮佢哋穿啲新年衫啦。 即系可以穿咩啊，即系龙袍啊。 系 啊，着起龙袍 加身 就似太子噶啦，系啊，咁你可以试下，因为今年龙年啊嘛，系嘛，睇下你只狗狗可唔可以龙咁威啊？OK， 咁啊嗱，除咗你话呢个宠物友善呢个元素咧，第二呢啲商场搞咧有阵时又好醒嘅，又会联成一啲歌手咧，可以有啲 busking 啊，跟住有啲叫手作嘢又可以喺旁边卖啊咁样。咁啊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商场嘅市集啦。咁啊，往后喺呢个环节咧嚟紧仲有几。日先过年，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将呢啲叫新春嘅消费资讯咧放送俾心机旁边你啦。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不过都比较大雾啲啊。咁啊，今日都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啊。咁啊，驾驶人士特别要留意啦。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话，美国将继续对伊拉克同叙利亚境内获伊朗支持的组织进行报复，但他拒绝透露是否排除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沙利文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话，报复行动仍未结束，美方打算采取更多的打击和行动，以持续发出明确的讯息，就是当美军遇袭时，美国将作出回应。沙利文认为，美方的打击行动在减少和降低有关组织发动进一步袭击的能力方面产生了良好效果。至於行動是否造成平民傷亡，沙利文說他無法確認，但是表示打擊這些目標是絕對站得住腳。被問到美國 是否排除直接打击伊朗的可能性时，沙利文说在访问中谈论美方要决定或者排除的事情并不明智，但是指出如果伊朗选择直接对美国作出回应，将遭到美方迅速而有力的反击。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的冲突快将满四个月，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军星期日密集轰炸加沙中部代尔拜拉克多处住宅，同埋南部汉尤尼斯和拉法市，造成至少31人死亡。以军表示突袭咗汉尤尼斯的哈马斯训练设施，指设施里面有以色列军事基地、装甲车和以色列村落入面的模型，相信哈马斯是利用这个设施为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行动做准备。以军又说以军袭击了哈马斯一名高级指挥官的办公室，以色列相信这名指挥官的兄弟，即是哈马斯加沙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是突袭以色列的幕后策划者。而在行动中，以军遭到多名武装分子开枪，但是狙击手、坦克和战机的火力已经将他们歼灭。智利中部瓦尔帕内索大区近日发生山火，死亡人数急升至99人，1100间房屋被毁，至少1600人失去家园。由于有200人仍然失踪，当局估计遇难人数可能会增加。沿海旅游城市比尼亚德尔马受灾最严重，当地一个建于1931年的著名植物园亦在星期日被山火摧毁。受山火引发停电影响，位于当地属地全国第二大的阿空加瓜炼油厂已经从星期五起关闭，但炼油厂未受山火波及。当局说由于有四个火场是同时起火，不排除由蓄意纵火引起。总统博里克形容智利正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悲剧，他宣布全国星期一起为山火死难者哀悼两日。日经平均指数报36304点，升146点。港金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67美元，卖出2035.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8.75，瑞士法郎0.869，加元1.349，人民币7.193，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沿岸有雾。早上天气稍凉，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同埋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也是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慢车，龙尾在联合道。

嚟紧即将咧就系龙年啊嘛，我咧就应该会选择系龙年出世嘅朋友，咁我就会收窄少少个范围，咁就同佢 即系24、36嗰啲，跟住咧 系啦，咁我就觉得咁样缩细个范围都几好嘅、 哦。我咧就突然一谂翻起咧。而家呢個年代就好方便啦，我哋用電話其實 send 嗰啲短信 send text 咧，其實就已經揾到好多人啦咁樣。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係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命題所講，就係要打電話。打電話的意思即係話咩咧？就嚟過年嘅時間啦，屋企人咧就會拎住個風簿，一揭嗰啲啊，揭嗰啲啊，用紙嗰啲啊，跟住就逐個咧。朋友咧，即系屋企嗰啲朋友就打電話去，就未恭喜發財都問佢，喂新年快樂啊，恭喜發財啊，都講定噶啦。我想問一下你邊一日咧要夾時間啦、啊你初三諗得閒啊？你初四諗唔諗？你初一幾點啊？咁樣咁嗰陣時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好似頭先我哋今日命題一樣，就係我哋要揾翻嗰啲可能好耐冇聯絡嘅朋友，而我哋係用打電話嘅形式咧。 去約時間，因為你知咧農曆年嘅時候大家都要去拜年，而我唔知道你喺咪屋企，以前嘅年代冇手提電話又剩啊嘛，咁我就唯有打電話約咗你先。譬如阿約咗阿王伯，王伯三點鐘嚟我屋企嘅，咁我就只能夠咧就五點鐘咧就可能約隔離阿強，我先至去阿強去屋企拜年嘅，咁我就要同阿王伯講啦，得，你嚟個半鐘，跟住我都要去出去拜年啦，係講曬噶。但喺講嘅過程入面咧，其實基本上你已經將你原本你拜年要講嘅就講埋咗先，所以你一個電話咧，隨時起碼傾半個鐘。你諗下傾半個鐘，而家呢個年代，我哋好少你傾電話，你五分鐘都已經犀利啦。而家，但以前咧，因為真係好耐冇聯絡啦，咁你就拎住個電話，你就有嗰個感覺，真係好耐冇同阿王伯你傾偈啦，好想同你傾多陣啦咁樣嘅。 係啊，我都諗翻起咧，以前喺新年嘅時候，特別係年初二啊，咁咧我哋翻屋企親戚爺爺嫲嫲屋企食飯嘅時候咧，永遠去到晏晝嘅時候，都一定有一個長途電話打翻嚟去揾嫲嫲嘅。係啦，就係、是、內地嘅親戚打翻嚟同嫲嫲拜年咁樣咯。咁我覺得一講起新年一啲電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嘗試下今年嘅時候咧，用電話形式嚟到去拜年或者約大家。 會嘅，通常都係啊。你講開呢啲長途電話咧，就係、是有啲姑姐都唔係喺香港居住啦，咁佢哋就會靠啱時間啦，因為可能美加時間 差 又唔同咁去啊。即系打电话嚟， 我知道而家你嗰度七点半啦，特登朝头早同你讲早晨拜年啊！ 呢啲咧就跨地域嘅，好有心嘅。但系随住手提电话嘅发达或者 FaceTime 啊 ，FaceTime 嘅发达啦，咁啊好好嘅。你都知道依家譬如细路仔，即系早嗰两三年疫情又唔能够即系周围飞嚟飞去拜年咁样啦。咁啊有阵时都系将个电话传嚟传去咁样。阿表姨同阿 Scott 拜个年啦，咁啊 即系即系人齐。食饭嘅时候都摆个平板喺度，嗰个人喺个平板入面出现就得噶啦。不过谂翻以前细个咧，逢亲屋企人讲 IDD， 我都俾人闹。 点解讲得太耐啊？ 唔系啊，系我屋企即系譬如我阿爸阿妈讲电话嘅时候咧，通常都系闹我啊，唔好咁嘈啊，呢个长途电话嚟噶， 珍贵啲。 系啊，以前嗰啲古老年代就一定系咁噶，咁所以即系。农历年嘅时候啦，咁屋企嗰个叫做电话单咧，又会贵好多嘅，因为即系打长途电话亦都比较上犀利嘅嗰阵时。咁今日咧呢个命题啱啦，大家试下，我哋唔好净系 send message， 试下打电话约下你嘅朋友，农历年嘅时候大家碰一碰面，见一见，听到声咧系不一样嘅， 系开心嘅。咁依家仲可以隔空风利是咧， 系啊， 即系转嚟转去嗰啲啊，劈嚟劈去嗰啲。咁啊，详细情况再同大家由往后多几日再讲啦。咁啊，一路炒兴翻个农历新年气氛先 啊， 因为琴日就俾个粉红色嘅波衫就遮盖咗啊吓。嗱，不过讲粉红色嘅波衫，辣尾讲多一句咁多咗啦，就系咧嗱，大家唔好谂住哇，即系佢咁样对我哋我哋即刻。廉价卖走咗件波衫佢啊，咁样啊，即系喺啲旋转交易平台$400买翻嚟，哎呀，我唔中意佢啦，依家$100卖走佢先咁样。嗱，千祈唔好，点解咧？点解？我要讲一样嘢。嗱，碧咸咧同咧好多城中名人关系都好好嘅，有冇机会国际买物？下次真系即系踢完呢一季，即系佢哋嚟紧开季啦，国际买物美职联咁样，咁啊嚟紧开季二月尾三月开季啦，第一场赛事对洛杉矶银行打完个赛季之后，佢再嚟多次香港咧，佢再嚟香港嘅时候，会唔会今次真系 guarantee 真系有翻美斯咧？ 系啦， 嗱，每次呢啲嘢咧就三顾草劳嘅啫，我自己觉得第一次你睇唔到，第二次未必都系睇唔到噶。 我自己觉得咧，碧咸系一个都好喜欢香港嘅人嚟嘅，其实佢好多生意咧，同佢生意嘅伙伴，其实。根據嗰個基地都係喺香港嘅，咁所以咧，碧咸第一對香港有好大嘅喜愛啦、情意結啦，同埋咧，佢尋日亦都用老闆身份講話，即係都希望會再嚟。咁我亦都相信，我都相信佢睇下會唔會今日有啲乜嘢嘅説話， 好 同我哋講翻，咁啊有個更加好嘅交代啦。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唔好咁快搣爛啲波衫啊、賣手指啊。我想講咧， 好多運動鋪都應該會有貨嘅，會賣出嚟嘅。 到時你就唔好恨錯難返，我又。讲一句，我预言佢哋 come back， 预言下次美斯真系会有机会落场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愿望成真啦。 唔知道大家选择交往对象嘅时候，会唔会下意识咁追求同自己父母相似嘅对象呢？例如女仔就会选择同爸爸相似嘅，男仔就会拣翻同妈妈相似嘅。究竟点解会有呢一个心理学现象？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有呢一种现象嘅人，可能系将恋人同埋父母嘅形象重叠埋一齐。根据弗洛伊德嘅讲法，三到六岁嘅小朋友处于对自己性器官感到兴趣嘅性器时期，而且佢对父母中嘅异性者会产生性方面嘅关注。呢一个时期嘅男仔会中意咗妈妈，将爸爸视为一种麻烦嘅存在。佢哋会觉得爸爸好讨厌，会同爸爸对立。同时之间又好希望可以同妈妈一起满足自己性方面的欲望。通常人经过了潜伏期和生殖期之后，在成长过程中异性恋就会开始萌芽，而且加上社会常识，这些的情结亦都会自自然然地消失。如果这些情结没有消失，甚至对父母里面的异性很有浓烈的关注，那可能就会对着其他异性觉得不是很有兴趣，相反就会将同自己父母相似的对象视为恋爱对象，同那个人谈恋爱或者结婚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係啊，屬於自己一個 good morning 啦。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讀心術。 我突然之间谂到咧，诶，唔关今日嘅命题事啊。突然之间谂到咧，其实我同阿波，啊，我同阿欧咧都有打波噶嘛。 系系， 打波踢波咁，我哋都有嘅。 系， 咁喺呢个做运动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好容易就会阅读到我哋队友个心入边想点样谂。 系啊， 即系例如你走位啦，或者眼神瞄一瞄咧，会自己去咗篮底啦。眼神瞄一瞄，可能行翻出三分区外啦，去帮手啦，或者你踢波嘅时候，你望一望啲队友咧，其实都唔需要做啲好大嘅动作，因为好尴尬嘅，你做好大嘅动作咧。其实你对手都知道你想做乜嘢，你喂入禁区入禁区，个个都知道你入禁区啦。咁但系你望一望嗰个眼神咧，有阵时真系知道自己队友想做乜嘢，而自己会灵活走位。 系运动员，运动员有阵时都要扯流扯防，有阵时咧入到去十二码区咧，即系。扮跌又好，真跌又好咧，嗰啲动作神情要逼真啲啦。 系啊，系交气， 系啊，嗰啲又要交气。但系你话要 fit 到对手推又走咗，你又要用眼神啦，或者用有啲微表情、微动作啦。咁所以都即系阿小白讲呢个读心术，可能喺足球嘅世界，以至其他运动项目嘅世界都帮到手。 以前咧，我自己都有参加学界一啲比赛咧，羽毛球嘅。咁羽毛球咧，我都发觉咧系会有几多嘅运动员。嗰阵时我自己比赛嘅时候已经会有好多咧，即系我哋叫 fit 嘅技术，所以 fit 嘅技术咧喺佢动作上面，例如你最粗略去到睇嘅，佢嗰球如果系羽毛球，佢高远球嘅，高远球的意思系话嗰个波咧系又高又远，佢应该啱啱去到后边嗰度底线就落地，系啦，咁呢个就我可以得分啦。如果我攻击我打个高远球，你打唔到我得分啦。咁佢有阵时咧，你打高远球嘅时候，一系列嘅动作咧，你要先做到出嚟嘅，但系亦都会经常咧就系话。佢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可能对手已经，我见到咯， 我會拉後自己的 步伐，又或者是將我自己的重心放咗去諗住彈去後邊先嘅。點知嚟一個咧突然間假嘅動作，咁啊去咗個網前嗰度，咁啊容易令到對方咧就失咗位、失咗預算，咁啊接唔到個波嘅。咁呢個咧都係一個經常用嘅套路啦，就係叫做大路啲嘅做法。咁但係有陣時咧，特別喺開波嘅時候，開波咧。兩位嘅球員其實嗰個眼神接觸咧都幾多嘅，因為大家靜止咗嘛，企咗喺個對角嘅時候要開波嘛，大家除咗望住個波嘅時候，都會望住對方嘅眼睛。有陣時咧會諗住望嗰個眼睛，亦都會知道咧對方想去落位喺邊度嘅。但去到啲國際賽事嘅時候咧，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好多時咧嗰個嘅球員當佢開波嘅時候，除咗望住個波，佢亦都會望下個球場嘅位置。而對方咧亦都會望住對方嘅眼睛，去到估量到底佢呢個係諗住。網前啦，定還是嚟一個高波咧？佢策略係點咧？咁樣，咁所以咧喺運動上面咧，其實讀心術經常咧都係有一個幾大嘅用途喎。 啱啊，係啊，真係嚇。 有唔少嘅人咧，佢哋會喺呢一個運動場上面咧，將呢個讀心術咧就發到都幾大。咁希望啲球員，特別係一啲即係精英運動員制嘅時候咧，佢哋都會上一啲堂，即唔係明啊，即係唔係主修嘅。咁但係都話俾佢聽，其實喺呢個心理上面運動，我哋應該點樣去到處理嘅嗱，好多運動都係一樣嘅。例如去到一啲譬如打 golf 咁樣啦，打 golf 雖然咧就唔係話一個好直接嘅較勁，點解唔係好直接嘅？即係唔係我打板，跟住你回翻一板俾我，但係我打嘅桿數咧，同你打嘅桿數係會影響我哋嗰個成績嘅。咁嗰啲咧有陣時都會有啲心理，除咗係要自己打得好之外咧，個心理就係當你遇到一啲比較上棘嘅桿，譬如你打咗落沙嘅，打咗落沙，你點樣可以利用同對方傾偈啊？或者眼神啊，各樣嘅嘢，去表現得到你仍然係有好多後著喺度，令到對方可能嘅策略上都會有所改變。所以咧喺呢個運動心理學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值得參考嘅地方，同呢個讀心術咧都係幾多不謀而合嘅嘢嘅。大家其實喺呢方面咧都可以揾多啲書喎。 要啊，係啊，我覺得咧讀心術除咗應用喺呢個運動場上邊啦，咁啊嚟緊拜年啦嚇，拜年都有好多唔同嘅讀心術㗎，即係你有陣時都要。睇到啲即係如果你做 係 啦，做小朋友又睇下啲眉頭眼額啊，啲姨媽姑姐諗住發動進攻嘅時候，你又點樣左閃右避啊？又問你啲古怪尷尬問題啊？ 男女朋友嗰啲啊嘛， 係咯，真係好搞笑喎、啊！其實都有好多主流媒體都知道，始終問題會令人哋難堪尷尬或者不得其所啦。 但係都仍然會問。 但係姨媽及姑姐總係發生呢啲， 點解嘅？ 真係 人嘅好奇心驅使啊！呢、這個 真係。好好奇喎、 啊， 你真 係 好關心我哋、啊。 所以話咧，如果你係心理或者係讀心術嘅話咧，其實各方面咧都應用得到嘅。咁如果你話喺手部嘅動作、腳部嘅動作、眼神嗰樣嘢，如果你能夠揣摩得多啲嘅話咧，可以喺你嘅生活或者鬥利是都可以得心應手啲啊。 好啊。 星闪烁来验证他天分。 朝早听下啲琴声，令到你心情都平静一啲啊！吓，就系放假可以 relax 啊！佢名字系陈乐怡啊，有呢一首作品叫《光》。早晨，星期一嘅早上9:08，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啦，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超预期啊吓，咁啊道指同埋标普五百指数咧，上个礼拜五收市之后咧就齐创新高啊，道指收报38,654点嘅，升咗134点啦，至于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2点嘅，纳指升267点，睇到咧三大指数咧全个礼拜啊。累计咧就升咗1% 之多啊，同样咧连续升咗4个礼拜，美股咧继续畅旺啊，越升越有。咁啊，港股咧如果计翻上个礼拜五 ADR 都跌几多嘅，不过咧贴士啲咧睇翻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低水30点啫，睇嚟今日咧港股有机会都唔使点样跌啊吓。嗱，唔知实情系咪真系咁啦？咁啊，转个头咧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咧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入边咧，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靓女黄嘉嘉上到嚟直播室。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早晨，小白。 喂，就快到农历新年啦。 系啊。 龙年啊。 系啊，今年真系正啊。 系啦，咁啊，好多家庭嘅听众咧都要听多啲凑仔经啊。点解咁讲咧？因为龙年咧，中国传统上特别多生育嘅，即系龙仔龙女。 好年啊。 系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已经有小朋友喺屋企嘅，咁我。 諗家長都要諗下咧，點樣去到過呢一個嘅年咧？親子上面嚟講，有冇啲情況我哋係要多多注意嘅咧？ 嗱，嚟緊咧就快新年啦嘛，仲有幾日，你有冇啲咩準備先？你同阿兩個仔有冇啲即係預告話俾佢聽會做啲乜？佢仲記唔記得？因為一年前嘅咯，已經。 哦，大嗰個都三年班啦，嗰個梗係知發生咩事啦， 記得啦， 係啦，會幫手封利是啦，會識講恭喜發財啊。細嗰個咧就 K2 啦。咁佢咧最叻就係咩咧？要睇舞獅， 係 佢最中意就係睇舞獅嘅。 哦， 係啦。咁你知道我住村屋噶啦，有陣時老遠咧聽到層層層層層，咁佢就已經會飛過嚟同我講佢要落街睇舞獅咁樣。所以 好有氣氛喎、啊。 係啦，農曆年咧對佢嚟講嘅咧就係好多人食飯同埋睇舞獅，咁我都盡量會滿足到佢嘅。咁、我即係對小兩位小朋友嚟講，農曆年就係呢一個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去翻我原生屋企啦，即係同我媽媽啦，同我兩個家姐嘅屋企咧就拜年。 係 啦，咁呢啲我覺得傳統嘢做翻足嘅話咧，都可以鞏固翻佢哋即係節日啊，或者對家庭觀念嗰樣嘢啦。 係嗱，大嗰個就可能記得啦。嗱細嗰啲咧，好多時就唔係好記得嘅，即係可能佢記得最重點就係嗰個舞獅。 舞獅 係。但係去到咧話，喂，我嚟緊要拜年咯、啊，即係可能對於佢嚟講，哦，又要重新要有啲預習啊、預演啊。係 啊 係 啊係、啊啊。 你個細仔識唔識得講啲即係恭賀説話啊嗰啲，記唔記得㗎佢？ 身體健康。 即係呢個記得嘅。係 啊，身體健康咯。佢已經訓練到上年嘅時候見人啊，身體健康咁樣啦。 Okay, 因為我驚佢亂講嘢，所以就訓練咗佢講身體健康。 聽佢講白頭到老， 佢識就好咯。 係啦，嗱咁啊，家長其實有啲嘢要做喎。首先就係、是，究竟個小朋友仲記唔記得上年發生咩事呢、或者節日其實、新年係做啲乜呢？有時咧，我哋會、叫家長啊，嗱，你攞啲繪本出嚟，又或者有關新年嘅繪本啦，又或者咧，可能拎翻上年啊。拜年嗰啲相啊、片啊，就重温，俾小朋友记得翻、其实我哋会去边一 个地方会做啲乜啊，会有啲糖果啊，即系会收利是啊，咁我哋要做啲乜啊，讲啲乜啊，要重新真系预演一次嘅、啊。有 我攞翻上年佢哋拍嗰个贺年祝贺片段。 有啊，有拍啊， 系啊，因为我谂住年年都帮佢哋拍一次嘛，咁啊等佢哋第时大咗嘅时候都可以笑翻自己嘛，留个好嘅回忆。 即系而家拍咗未先？ 而家未拍啊，都就快噶啦、 嗯， 过多几日预先再现嘅时候就准备大年初一就即刻 upload 上去。 好嗱，咁所以咧一早就预备啦，又或者有啲屋企咧会准备定佢哋着嘅衣着嘅，即系总有啲家庭咧系啦，会有啲 cosplay 财神。小財神， 又或者嗰啲紅當當嗰啲衫啊，我哋通常就會拎定出嚟啊，俾佢試下著啊，令佢記得翻哦嗰、那個過程啊係點樣。嗱、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啊，就係、是、咧你多唔多親戚先？ 我香港反而少親戚喎，係啊，我本身因為屋企原生家庭大部分親戚都喺印尼，即係華僑嘛，係、啊，我哋用平板拜年噶，叫希叫希咁樣嘅，我哋係。 咁啊，真係好好現代啊！即刻， 即係 我哋前嗰幾年 cover 都係啦，用平板拜年啦，用平板拜年。 所以對我嚟講，其實差唔多嘅，因為我啲親戚本身都唔喺香港。 嗱，我又唔同噶，我屋企咧，你估下我爸爸有幾多個兄弟姊妹？你估下，你估中估中我俾獎賞 七個， 唔係俾多兩次機會你。 少咗定多咗噶？九個唔通係長長久久？ 係。 唔系过十啊嘛！ 我爸爸有十六个兄弟姊妹， 系咩？我阿妈都霹雳噶咯，我阿妈排第13噶咯。 所以你谂下咁多嗱，有啲家庭咧就好似你咁样啦，即系香港都系得两个咁样，即系要拜嘅唔系好多。但 系 当咧，如果你知道你屋企原来有好多亲戚，例如有时会有团拜噶嘛， 会 book ballroom 见面咁，你哋。 会啊，我哋会 book 个酒楼，真系一间房咁样 嘅， 好多人 嘅。一间房应该唔够，要一层先得。你哋 一层又唔够。咁所以咧，你谂下，如果系团拜，个小朋友入到去见到好多面孔，有啲可能系好少见啦， 系咪？有啲上年见过，跟住你知人大得快，今年又唔同咗样。 穿件衫唔同咗，都已經唔同個樣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其實個小朋友會好驚啦，好擔心啦，好陌生啦、我諗翻我細個嗰時就係咁噶，我最驚就係拜年。因為咧，我成日同阿媽講啊，呢、這個係十四姑長，咁嗰個係十五乜嘢，咁即係完全認唔到個人，唔知應該嗌乜。 有冇十三姨㗎？ 有啊，十三姑啊，我系。 哦，系咩？十三姑唔系十三姨啊。 系，所以系有时候我系成日都唔记得，跟又惊嗌错人。所以咧，如果你知道原来个小朋友佢啊又细啦，又或者咧一去到会见好多人，你要有啲心理准备俾佢。 嗯。 例如俾佢睇翻啊呢个人个样系边个，点样认翻佢。 嗯。 我真系嗰阵时系成日都认唔到，有啲家长咧系真系会咧。cap 翻张图嗰、那个亲戚个样 子，而家呢个年代咪好啲咯。我细个嘅时候咧，每逢入门口之前，我阿妈咧做 briefing 嘅，入到去见到嗰个叔叔咧就嗌乜乜呢个 auntie 嗌乜乜，见到个老啲嘅嗌乜乜，见到个后生啦，嗰、那个其实系我哋都系华侨嘅乜乜个仔，你系叫佢乜乜乜咁样。每次入去嘅时候，我有 briefing 噶。 嗱，如果你记得就 OK 咯。嗱、啊、，briefing 都系好嘅。 咪每一年 系要 briefing， 每一年先记得一次。 是要 briefing， 但最惨是什么呢 ?B 完都不记得。 啊、 所以呢最重要就是入到去如果你真的团拜呢你都真的不要离开个小朋友。 是 即是你是傍住在旁边有时候是这样提一提他。啊这个十三姨这个是四姑长。 那个叫飞鸿这样。 讲清楚俾佢听，等佢知道哦，原来呢个 B 乜嘢？咁你讲嗰个贺年词，其实佢都记得噶嘛，即系来来去都嗰几个啦。 啊、精神咁样。 系啦、啊，你唔好逼个小朋友要记成十个啦，嗯、即系真系有啲家长系嗱背下先，我教你嗰十个，俾你拣， 全部同龙有关嘅。雙龍兔珠都講埋咁樣， 你背下真係。咁所以呢一個好緊要，最後就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其實拜年好悶嘅，有時候啲、情況。 因為小朋友特別悶嘅， 係、 因為大人傾偈梗係耐冇見多嘢講啦， 係啊， 雞啄唔斷啦。但係 for 小朋友嘅世界嚟講咧，我一句都聽唔明喎，做乜嘢啊？咁又 同埋唔熟啦， 係咯，又未必有電視睇啊，又話唔準玩電話，一陣又話冇禮貌，咁所以我係理解㗎，係啊。 咁你會準備啲乜咧？ 我 你会唔会有嘢准备嘅？ 我会准备一部游戏机俾佢， 做坏手势。 系啊，因为嗱，但唔会话叫佢全程玩嘅，我就 系 同佢讲话，而家我哋都倾偈啦，我俾你玩半个钟，即系会咁样啦。咁亦都可以好好地控制翻佢嗰个，即系唔会话有爸爸好闷啊。如果好失礼噶，小朋友去到拜年嘅时候同你，佢行过嚟同你讲，爸爸我好闷啊。咁你有一部游戏机嘅，我谂即系。大家家長都會明白嘅，又唔係話叫喪玩，亦都唔係。 好嗱，你可以準備，即係你就決定遊戲機啦嚇。嗱、 啊， 我梗係唔會叫家長準備遊戲機啦，係咪先？但係我會叫家長哦，你準備一啲又容易方便帶出街， 啊、 但係同時間咧有一啲可能佢自己玩都得。但如果你話我去團拜，總係有啲親戚係冇嘢做啊嘛，悶悶地嗰啲，又或者係有啲差唔多年紀嘅， 企啦，準備定啲企得唔得？ 係啦，你有冇見過一啲咧係有錢？磁石咧， 有 磁石 象棋 咁样， 有 唔同，有可能飞行棋、象棋乜都 包有啊，有啊，有啊。 嗱，嗰 啲咧又有啊嘛， 嗰啲可以考虑。又或者当然即系 pair 牌嗰啲唔系去赌啦，即系有时真系一啲 board game 啊，嗰啲即系细旧啲可以拎出街嘅，其实都可以准备定呢啲嘅。咁当然小朋友有时中意绘本啊、画嘢嗰啲，咁你呢啲都可以带定啦。咁、但系我觉得带啲你觉得小朋友应该系 entertain 到，即系可以玩到一段时间嘅活动、其实都要带定嘅。系、啦，否则嗱，其实你搭车你都会闷啦、有时搭车你都唔可以期望佢真系企定定噶嘛。咁、所以搭车又好，拜年嗰个期间都好，我哋准备定啲嘢俾佢，令到佢唔会同你走过嚟讲，爸爸好闷。 系啊，啱啊。 系啦，又或者佢真系唔会真系时刻都丢咗佢喺度咁样，系啦。咁呢个就大家可以准备定咯。 系，咁大家准备下啦。不过咧就大富翁就千祈唔好玩啊！一玩嘅时候咧玩到过晒钟，到时你想走都走唔到。爸爸我都未玩完。 亲身经历系咪？搵啲短啲咯，系啦，短啲嘅一啲活动。 系啦，咁大家希望过一个开心嘅龙年啊！唔该晒嘉嘉，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松鼠都有分不同的种类，灰松鼠、红松鼠。今日就一起了解一下红松鼠。它们全身的毛都是红色又或者是啡色，而肚子中间就会是白色，所以一般都会很容易分到红松鼠和灰松鼠。正正因为它们有红色的毛发，经常都会受到捕猎，所以在欧洲的国家，红松鼠是受保护的动物来的。 红松鼠主要嘅食粮系一啲种子、果实咁样，特别系中意食啲毛神神嘅果实。相信大家都知道，松鼠系有储粮食嘅习惯，佢哋经常都会将一啲嘢食收埋，好似系收埋喺泥土下面、树木上面。不过红松鼠嘅记忆力就冇灰松鼠咁叻啦，佢哋经常都要用好多时间嚟到去揾翻自己收藏好嘅嘢食，甚至有一啲揾唔翻添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应该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街，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境况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吧，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望我般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还去，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Hey, hey, 最极致已可一发可再。只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付出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繁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措， 佢哋系 DJ 有呢首作品《因爱而来》。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二月五号嘅朝头早，嚟到一个星期嘅开端，梗系揾嚟阿畅睇下我哋今晚睇咩电视好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六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認識人大政協。今集咧，我哋邀請到嘅嘉賓咧就係全國政協委員陳卓希啊，佢上嚟節目咧會同大家談論一下啦，香港青年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情況，同埋咧點樣可以咧幫助一啲青年人咧認識國情嘅。咁啊，另外啦，有一個環節咧就係同大家睇下全國政協委員何君瑤咧啱啱喺政協會議提出咗個提案，就係話建議加強在香港學校就開展呢個國家安全教育。咁如果想了解多啲呢一項嘅提案係點咧，記得留意今晚嘅節目啊！ 係，尤其是年輕人咧，譬如點樣融入國家，而家都多咗好多嘅一啲 promotion 話俾大家聽到啊！原來你哋去翻大灣區，雖然我哋而家係大灣區啊，咁但係可以去其他城市嗰度去做一個創業或者係孵化咁樣，都係有人去幫助嘅。咁但係點樣做，同埋個政策方面係點樣幫到我哋咧？因為始終我哋嘅政策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想認識更加多就記得。留意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00嘅大师对谈，今集讲啲咩咧？ 今集嘅主持人建筑家阮文涛咧，就同大家讲下个题目叫做建筑与活化保育啊。当然而家我哋好在意呢个活化同埋保育啦，咁啊，但系建筑同活化保育有啲乜嘢实际关系呢？我哋点样去到保护嗰啲独一无二嘅宝贵旧建筑呢？嗱，今晚主持人阮文涛咧就邀请到古物咨询委员会嘅主席苏章德咧对谈。咁大家想认识多啲嘅话咧，记得留意8:00大师对谈啊。 系，尤其是咧，我都之前八过啦。咁啊，去大澳有一间文物酒店嘅。咁我嗰阵时就识咗一位 lecturer 啦，咁就同佢倾偈。咁佢讲到咧，佢觉得大澳嗰间文物酒店咧系活化建筑。建筑入边真系算做得几好，个原因系咧，佢系少数真系赚到钱之余咧，系真系同个社区有连结啊。 嗯， 系啦，因为有好多嘅建筑咧，可能佢真系纯粹改变咗个建筑用途，咁就令到栋建筑有人用啦咁样。咁但系同个社区咧，原来系冇翻嗰种以前嘅连结。他就覺得咁樣唔叫活化，真正嘅活化咧係應該要同社區有連結得嚟咧，呢一棟建築物咧亦可能係有人用嘅，咁樣先叫活化。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呢一個建築活化保育呢啲咧，我講咧應該就聽完就應該係聽到少少嘅啫。咁啊更加詳細咧，當然要睇翻8:00嘅大師對談啦。 即係收咗好多學問啦，即係今晚要留意下。 冇錯啊，咁去到夜晚黑10:30嘅超六世代，今集係講啲咩咧？ 呢個超六世代幾實節目咧，今集带大家飞到去美国啊，认识一下嗰啲好超嘅讲环保绿色嘅朋友啦。当中有几类人嘅，咁啊，其中有一班咧就话佢哋个绿色嘅目标咧就系做一个健康嘅可持续农业啊。咁啊，另外有一班咧就系佢哋提倡咧呢个环保道德嘅建筑，佢哋喺建筑物里面咧都有一个环保嘅道德喺里面，系点样咧？咁啊，今晚睇下节目知道啦。另外啦，有一个我觉得咧，对美国人嚟讲咧唔容易办得到嘅，就系佢哋过一个更简朴嘅生活方式。即系美国一个好繁荣、好先进嘅地方嚟嘅，咁啊，点样可以反而过到一个简朴嘅生活方式咧？我觉得好多发展咗嘅地方咧，都可以考虑下呢一方面，保护下我哋嘅地球。想认识多啲嘅朋友，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超绿世代啊！ 阿卓，你平时放假咧，会唔会去一下啲农场去耕下田咁样噶？ 咁又冇咁神心，我极其量都系带啲外甥仔啊，去一下嗰啲士多啤梨园嗰度摘下士多啤梨嘅啫。 哇，讲开士多啤梨园咧，我有个朋友咧系佢嘅忠实拥趸嚟嘅。 系点解咧？因为中意食士多啤梨啊。 佢除咗中意食士多啤梨咧，佢觉得好近个大自然，但系又唔系好辛苦咯。因为如果是你真的落农田耕种咧，我之前真的有想过去装一些教人哋点样，真的由播种开始啊，然后教晒成个 process 俾你去尝试下嘅。咁但系咧，你夏天咧，你想下那个好毒的太阳， 冇错冇错， 真的好热。咁我就最后屘冇装嘅，咁就同咗我朋友去择时都俾你，咁就算啦。 哦，即系农夫真系，即系呢啲粒粒皆辛苦，真系好值得尊敬嘅，真系。 系啊，咁所以我听到话，本身一路以为咧农业心谂关大自然事，应该都够环保啦啩，啊，但系又唔系噶，因为其实农业入边都系会生产一啲嘅废物啦，或者系你畜牧啊，你养牛啊，呢一啲都系可能会排放大量嘅二氧化碳，咁所以香港人真系比较少留意农业嘅，咁但系亦都可以补足翻呢一方面嘅知识咧，咁就可以留意今晚10:30嘅超绿世代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晒船仔，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啊吓。咁啊，早上咧天气都稍凉一啲嘅，下午部分时间咧就会天色明朗啦。

啊，我仲要长命得嚟食得瞓得，仲要好似后生仔咁够力追女仔。 No problem， 咁你下半世做龙虾啦。 真系恭喜晒啊！真系有啲生物可以长生不老噶、啊，龙虾就系其中一种啦。想知佢哋有咩不死秘诀？电视几实节目《不死秘技》，星期二晚10:30，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水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垂钩迎新，垂直乐缤纷。 我是爱丽丝看世界的 Siri 林思敏，人家说卖懒卖懒卖到年30万，我就希望在新一年可以持续卖懒，可以去除懒惰这个坏习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垂钩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嚟啦，9:42，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就释放啲时间俾咧我哋港台网站空中 点唱， 冇错。今日咧第一位咧系阿贤啊，佢就话咧要点俾所有孤独嘅人播，咁佢咧都有啲 message 咧想同呢啲人讲嘅，就话每个人都系世界运作不可或缺嘅齿轮，绝对系唔可以冇咗任何一个都唔得嘅。 哦，呢句说话好认同， 我都好认同啊。 呢个世界上咧，即系一定系有你自己嗰个嘅 用处， 系啊用。处啊，佢嗰呢个形容都好好，因为都系我自己都认为每一个人喺个社会上面真系一粒细细嘅齿轮，可能有啲人嘅齿轮佢系大啲，有啲可能系 engine 嚟嘅，真系好劲嘅。咁但系千祈唔好睇小任何一个小小嘅齿轮， 唔好睇小自己。 冇错啊，呢个讲得好好啊吓，阿贤啊，俾个掌声你。 好，俾个掌声你，啪啪啪啪啪。好，跟住之后咧就系 CK 啦 ，CK 咧就要点俾佢老婆 Anki 嘅。咁佢就话啦，之前我做错啲嘢，希望你原谅我，但愿将来能够仍然有你相伴，到老仍然系手拖手行街。 咁啊，即系就嚟年28啊。大掃除啊，掃走嗰啲壞習慣佢啦， 掃走啲恩怨情仇添啦。 係啊，大家即係恩怨情仇，啱啱新聞先報咗一啲啫。咁話唔知 嗰句我掃走埋佢啦， 唔知一句 sorry 可唔可以擺低啦？其實擺低啦，你有機會再嚟嘅。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有個或然率喺當中，大家唔需要睇現在嘅得失睇得太多。可能半年之後，大家又攞翻件粉紅色衫出嚟著咧，你。冇人估到噶，世界发生任何事咯。 系，跟住到最后啦，就系郑嘉怡就要点俾郑建豪嘅，咁佢就要同佢讲，我哋所有人都好爱你嘅傻猪咁样。咁到最后一位咧就系妈咪啊，咁咧就要点俾阿细佬嘅，咁就同细佬讲话，记住唔好放弃梦想，我哋会支持你噶。 哦，這个最好啊吓，唔好放弃梦想，咁系时候咧喺就嚟龙年咧电。定立一个新嘅目标啊， 系、 啊， 就唔好放弃， 唔好放弃梦想啊，坚持啊，知唔知道、啊？ 唔要做咸鱼， 系啦。咁啊，今个早上咧就拣嚟啊，小凤姐嘅作品，顺流逆流啊，即刻听听啊吓。 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猛然因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心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猛然因一上头，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我记得咧，阿 O 都有讲过话，同我我哋都系中意食萝卜糕嘅， 我记得有同你讲，喂，整啲萝卜糕嚟食下啊，小白，你快啲帮我整啊 吓，得，好啦， 我记得我有讲过呢、這个， 我转头攞， 好食噶，好食噶，应该啊，未食啊， 试下先， 再 好啦， 分享下。 咁啊 ，Vicky 咧头先有问过，佢中意食马蹄糕，我有冇记错啊？ 马蹄糕年糕， 马蹄糕年糕。系咁啊！马蹄糕你中唔中意食噶？ 中意啊！ 系咯，就真系我头先 煎香都好中意食啊！系啊， 你马蹄定年糕多啲噶？你系 年糕多啲嘅咁就 系啊，好似都系年糕，因为阿船仔又中意食年糕多啲、嗯。其实佢同你一样噶， 你哋中意食甜。 佢同你一样，因为佢咧就都系同你讲就系话一定要落好多鸡蛋， 系啦，盐蛋浆 嘅，系啦，系啦。咁嗱，我都好中意食萝卜糕嘅，咁但系可能有啲听众咧，最近亦都买多咗萝卜糕。咁啊，發現咧，蘿蔔糕有時佢哋一買翻嚟，可能直頭擠個冰格嘅，咁啊，冰即係零度嗰個咧，雪到石頭咁硬嗰格啊， 就唔係咁好啊，咁樣係。 其實又如果你話貨，你未即刻食嘅話咧，貨嗰個保存係真係幾好嘅，係啦，因為急凍咧都係能夠。 最緊要係夠快去到急凍，而你急凍之後咧，你即刻喺屋企都係放翻入個冰格，保持翻佢嗰個急凍嘅狀態，亦都唔好溶雪住，咁你就可以擠嘅時間都耐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又諗住食咯，咁啊慢慢攞翻出嚟啊，咁啊解凍，咁你都要時間嘅。咁、當然啦，有啲譬如蒸煮焗爐，佢都可以有啲溶雪功能，咁或者微波爐有啲溶雪功能嘅，咁大家嗰個亦都可以考慮。但係溶咗雪咧，又唔好諗住就係急凍翻咯，因為啲細菌已經咧就出咗嚟噶啦，咁啊照溶咗雪就快啲滴埋佢食咗佢啦咁樣。況且即係都農曆年啦，咁啊食咗佢啦，咁喜慶。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實在太懶啦，我又唔想你去溶雪。咁我就咁拎出嚟嘅时候咧，拎佢煎，咁点算咧？又唔系唔得嘅，原来都有啲做法咧。咁如果你系就咁喺个冰格攞咗出嚟嘅话啦，好硬一嚿，当你真系有力切开佢啦。切开咗佢之后咧，咁你都可以咧就咁拎佢煎嘅，因为有啲嘅做法咧，就当然亦都唔系话个个中意啦。不过咧，你攞住嗰个嘅萝卜糕，你去煎嘅时候，其实喺一路煎嘅过程，佢都一路好急速咁溶紧雪嘅。咁但係咧喺煎嘅時候就要少少技巧啦、如果你溶雪個步驟你做唔到嘅話咧，先將佢都係切開一件件先，一件件，然後咧切開咗一件件之後咧，你就要喺個 pan 嗰度咧，咁啊落油嘅，而油嗰個份量咧係要比平時咧多多，可能你平時攞一羹嘅，而家你起碼落兩羹、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就算你冇，如果你係冇一個養得好好嘅有塗層嘅 pan 嘅話咧。其实基本上黐底嘅机会咧，都系十拿九稳， 或者窿嘅机会都会高啊吓。 系啊， 即系小白讲呢个， 同埋窿得嚟入边仲系冰。 系因为咧，大家可能有一底咧好好食嘅萝卜糕，但系咧你煎到出事咧，咁都系唔 嘥咗啊， 浪费 嘥咗啊， 浪费最唔好嘅事嚟噶。特别喺2024年，真系唔好浪费。 系啦、如果你譬如煎个萝卜糕又煎到烂晒嘅话咧，我反而就上星期都建议过大家噶，就将佢变成咧。就新加坡形式嘅炒萝卜糕、哦，因为反正人哋嗰啲都系 一粒粒， 系啦，一粒粒咁样上， 系样样萝卜糕都可以整到一粒粒啊！有阵时咧，有啲萝卜糕嘅质地咧，可能啲粉 身啲啊， 系啦，即系佢一炒咧就散啊，佢炒到咧好似顺德炒鲜奶咁样，即系佢一劈嘢咁样，好 炒蛋咁样咯， 系啦，咁啊唔系咁好啊，卖相唔好啫，但系我估味道应该不变 嘅。嗰啲就可能因为太过着重咧，就系有萝卜喺入边啊，即系有啲朋友。太多蘿蔔嘅，其實好事，但係佢 hold 唔到佢嘅形狀嘅話咧，就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啦。咁又或者咧，有啲朋友佢未必係咁多蘿蔔嘅一嚿嚿嘅肉嘅，佢將佢太多蘿蔔絲喺入邊咧，咁、個水分亦都會有機會令到嗰個蘿蔔出現呢一個情況啊。好啦，咁啊講翻啦，咁如果你真係諗住咁樣煎呢一個嘅蘿蔔糕嘅話咧，首先落嘅油要多啦，而且咧喺你個 pan 咧要燒到都熱曬嘅，熱曬意思即係話咧連白煙都出埋嚟，係、啦，你發覺哇好大陣嘅白煙上曬上嚟啦，你再落多一羹油上去，去保障翻咧嗰個嘅温度夠熱啦。好啦，再熱啲嘅時候，你就可以將嗰啲咧就完全唔溶雪嘅蘿蔔糕咧就放上去，咁啦，中去到呢個時候就教呢個中火煎啦。咁煎嘅時候都建議大家冚埋個蓋，因為佢始終入邊你知佢溶緊嘅時候啦，咁啊一定會有啲水分嘅。咁啊，梗係彈啦！咁你又想唔想彈到即係你塊面嚇一粒粒嘅話咧，就冚住個蓋，咁啊等佢慢慢喺入邊煎。但最好咧，就大概煎一分鐘到咧，就將佢反一反。咁樣嘅話咧，就算係唔溶雪嘅話咧，應該四分鐘到咧，你就反咗幾次之後，就應該可以將個蘿蔔糕咧都煎到出嚟噶啦。咁當然有啲人咧就會話：咁我直頭呢個炸得唔得？即呢個炸咁梗係都得。不過你每一次炸咧，其實都嘥油啊。而家我哋都講緊。即係環保啊，唔浪費嘛。咁所以如果你又唔想去到溶雪，又想煎蘿蔔糕，可以試一試頭先呢一個嘅方法啦。 好啊！ 我的享樂時代。 哇！終於可以分享啦！我終於去到呢一個沙頭角啦。上星期五咧，咁我就去咗入去拍攝啦，咁就拍攝咗一整日嘅。咁即係而且佢入邊咧，入到去嘅時候咧，唔知點解你會有一個去旅行嘅心情。 我好耐之前都去過你食嘢嗰個類似冬菇亭咁嘅地方食嘢。 喂，啲嘢幾好食喎！ 係啊， 真係好食， 啲嘢食幾好食㗎！ 依家入去係咪都係要攞禁區紙？ 要啊！係啊， 大家咁係啦，咁不如同大家 你跟團體申請會容易啲嘅， 係啦。咁 我哋邊度揾到個團體出嚟申請？ 就係嗰啲旅行團啊！ 你有冇嗰啲家長教師會搭個單，做住你阿仔契爺先，契爸爸整住先， 關係契爺 契爺咁樣，搭上搭咁樣。 佢有一啲咧係譬如嗱，每日咧就有遊客可以入去是1000个名额啦，咁其实当中咧系包括咗700名嘅旅客旅行社嗰啲嘅旅行团，系啦，你可以透过旅行团 咧， 你就可以自由行，但系系啦，你就要喺网上面咧申请呢一个嘅通行证啦，即系禁区证，系啦，咁你一个 揸车入去噶，咁 揸车唔可以， 揸车 唔可以，你 只能够摆架车喺粉岭或者就搭车入去， 系啦，就有小巴同埋巴士嘅，咁你申请咗呢一个通行证之后咧，咁佢咧会有个 QR code 咧俾你嘅，咁当你呢个 QR code 咧，你就最好就 save 喺电话啦，又或者 printing 出嚟，因为你唔系净系入去要俾嘅，你系离开嘅时候都要俾嘅。 save 喺电话啦，呢排天气潮湿啊，甚至会霉啊， 系啊，都系麻烦少少，系 费事化咗啲霾。 唔系，因为真系真噶，沙头角嗰度咧，你见全部咧都系嗰啲海湾嚟嘅， 系噶， 咁嗰个位系非常潮湿噶吓，啲雾气好犀利啊。 系啦，咁你话啊，如果你话我自己一个人即系个人游啊，同朋友游啊，你觉得啊申请呢个通行证咧有啲啊唔系好识点做咧，你就可以去一啲旅行社嗰度咧，有啲旅行团，咁旅行社就会帮你申请噶啦，咁你就唔使呢一个申请步骤就唔需要自己搞，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即系睇下系自己去啦，定系还是跟旅行社啦。咁沙头角嘅开放时间就系朝头早7点到晚上9点啦，你一定要离开嘅。其实咧我都同到 晚上九点之前一定要离开。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同过当地嘅居民咧有倾噶，我问啊而家咁样开放咗咧，你哋开唔开心啊？佢哋都话开心噶，咁同埋好好嘅。即係當中就係每一日咧有100個人可以入得去啊嘛，有旅行社嘅旅行團啦。原來咧嗰啲旅行團咧係唔會撞時間嘅喎，你會唔會諗住啊一窩蜂喺10点至到12点喺呢段時間日頭嘅時候去打卡？佢都話唔係嘅喎，旅行社咧係會有唔同嘅時間去安排嘅喎，咁就唔會令到咧密集式。无啦啦一个时间就好多人咁样啦，咁我觉得呢个做法咧系几好嘅。咁我又问佢哋啦，我话啊，其实咧你哋住喺呢度原居民咁样啦，即系其实喺入边住嘅时候要有通行证噶嘛。咁其实如果有啲 friend 喺夜晚嘅时候，喂，不如我哋一齐入嚟你屋企度， 唔得啦， 倾下偈啊，咁样佢话唔得噶， 佢出去咯。 系啦，佢只可以出去，系啦。咁但系原来咧，佢哋话都有一啲咧系即日咧系可以申请嘅通行证嘅。咁但系就要有当地居民去到同个朋友一齐喺粉岭，系啦，粉岭嗰度就去即日攞呢个申请证都得嘅。系啦，咁但系要有个当事人去保证佢咯。 冇啊，我唔识啊。 系啊，咁你就早一个月前去 book 啦，咁样。咁其实咧去完之后咧都有几个 book 完之后入咗系咪咧？就入去识啦。有冇识新朋友？ 系啦，我而家就识咗啦，我可以介绍埋你识。咁下次你即日去就揾佢，好冇？ 哦，咩都 几得意喎呢个文化。咁不过估计往后有机会都会喺个额度嗰度放宽啲啦，可能1000变2000啦。嗱，当然即系人哋呢啲小社区或者个地方亦都唔可以容纳你话喂大球场40000人入晒去得唔得？我估就应该 afford 唔到噶啦，无论啲食肆以至商店啦。嗱，我睇好多唔同嘅片段都话入面有很多叫做好似个时代啊或者个时光咧停留咗喺70-80年代嘅一啲画面啊咁样，咁我唔知 Vicky 入去个感受系咪咁样咧？有啲铺头啊，特别系 其实入面咧的而且确咧酒楼只系得一间嘅啫，咁多咧就系茶餐厅嘅，咁你话啲感觉，我觉得反而系似西贡。有啲似西贡嘅感觉，咁因为都有啲船啊，有个码头咁样啦。咁而当地嘅居民咧都好友善噶，佢见到今日我哋嗰日拍嘢啦，好友善主动过嚟同你打招呼啊。佢知道我哋系去介绍沙头角呢个地方，佢哋都好 welcome， 好欢迎嘅。系啦，咁啊嚟紧咧就农历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申请呢个禁区纸入去啦。但系有几个位咧，我觉得好值得推介嘅。首先咧就系有一个咧就系喺顺兴街嘅牌坊下面，佢有两匹象嘅石像嚟嘅，咁就系咧叫做。福祥像，咁其实点解叫福祥像咧？ 即系只象嚟嘅，即 系 大笨象嗰啲象。 系啦，大笨象有两只嘅，喺个牌坊下面嘅。咁一只咧个象鼻咧就向上，一只嘅象咧嘅象鼻就向下嘅。 代表咩咧？ 系啦，代表啲乜嘢咧？其实就系代表其实食字啦，象同于吉祥个祥字有啲食音啊，咁就有啲吉祥嘅意思。吉祥聚财的意思，然后呢就是你首先去到的时候听埋先啊，冇时间啊，就是你去到你要摸的，你要首先摸了 背向上嗰只象， 系 因为代表吸收财运、吸收好运、 吸财、吸财， 系啦。然之后背向下嗰只象 代表消费， 唔系，系要保留啊，保留住你嘅财力同埋好运、哦，所以千祈。 嗰 只 大笨象都系吸湿嘅， 系啊。咁啊，吸水 系唔好调转啊！记住摸咗鼻向上嗰只象，再摸鼻向下嗰只象，咁、哦、就有财有运啦。 好好好